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涉嫌同深水埗最近四宗长者遇劫案件有关而被捕的49岁男子，被落案控以一项的行劫和一项的抢劫罪，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遇劫事主年龄由74岁去到84岁的婆婆，分别在过去几日在深水埗被抢去银包，共损失4100元。警方翻查现场附近的闭路电视，掌握疑凶的容貌借资料之后，在宇宙街的一条后巷拘捕的涉案男子。成功连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本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瑞士日内瓦表示，实现卫生保健全民普及将会是他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而有份出席世卫大会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就祝贺陈冯富珍连任世卫总干事，并且说中国政府将会继续支持陈冯富珍和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而特区政府也发表声明祝贺陈冯富珍再度当选，又赞扬他的表现杰出，是具影响力的国际公共卫生官员。陈冯富珍在记者会上面说，他会继续致力改善全球妇女的健康水平和非洲民众的医疗条件，实现卫生医疗的全民普及，确保每位的母亲、孩子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所需的医疗服务，将会是他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陈冯富珍还说，他将会致力加强全球卫生体系建设、慢性病的防治、卫生安全，通过卫生发展去促进减贫、心理健康和残障人士的保障工作等等。陈冯富珍的第二个任期将会由今年的7月1日开始，去到2017年的6月30日。埃及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后的首次总统选举第一日的投票结束，过程大致顺利，但其中一名的候选人前总理沙菲克在开锣投票的时候遇到示威，有选民向他的汽车掉鞋和掉石。74岁的沙菲克是前朝的最后一任的总理，目击者就说事件中他没有受伤。而首日投票的选民反应踊跃，票站大排长龙，票站亦都要延长开放1个钟头。政府宣布星期四是假期，鼓励更多的人投票，官方结果预料是今个月的29号可以公布。今次选举共有12人角逐，除了沙菲克之外，还有前阿盟秘书长穆萨、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尔西和前兄弟会成员图福克，预料没有人可以在第一轮的投票之中胜出，要在下个月中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财经方面，道指是跌6点，报12496点，纳指是升11点，报2850点，标普500指数是跌2点，收报131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接近周末的时候骤雨会逐渐增加。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王伟民的前因后果，飞龙在天重现江湖，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耗资千万设计的飞龙标志，它又再成为香港的话题了。因为二次创作引来立法规管，才发现有大陆广西楼盘都用了这条飞龙 logo 来二次创作，香港真是与有荣焉。自从我们用了飞龙 logo 来做香港的国际标志之后，就诸事不顺，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用易经以象取卦的原则，飞龙这个象是来自乾卦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谁才算是大人呢？用香港的说话即是贵人， 飞龙在天这个处境最需要贵人的扶持。为什么飞龙在天这么厉害都还需要贵人呢？贵人不一定是权贵有钱佬来的，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刚刚出现，这个就是贵人了。好似你唔小心跌倒，旁边有人扶你一把，呢一刻佢就系你嘅贵人。黄雨时候，交通兵荒马乱，突然间有个的士喺你面前停车，呢个就系你嗰时候嘅贵人啦。乾卦六爻、第二爻、第五爻都话利见大人。第二爻系燕龙在田，第五爻就系飞龙在天。燕龙在田。是龙游浅水遭下气，飞龙在天就是大权在握，号令天下。两个处境，一个天一个地，为什么都需要贵人呢？人生在世，失意的时候需要贵人扶持，得意的时候亦需要贵人的帮手，这个就是易经想讲的道理了。韩信未得意，穷途落拓，河边的洗衫妇人一碗白饭，他终身感激。刘邦得天下，仍需要陈平、萧何一班良相谋臣，才可以打汉朝基业。得意失意，需要的只是不同的贵人。香港以飞龙为 logo， 飞龙在天，龙在天上，需要一班帮手才可以稳定局面。但是特区政府一直欠缺人和，所以是乾卦飞龙在天的下一步，即已经步入了亢龙有悔、众叛亲离的局面了。 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李家阁。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两个月，唔系唔打啊？吓，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二个锅板啊！ 劲、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既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最低工资委员会而家研究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欢迎你喺5月28日或之前。向最低工资委员会提交意见，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www.mwc.org.hk。 DBC 短信， 要买数码收音机听我哋做节目，话都冇咁易啦！ 只要你去全线330间 Circle K、 200间港铁沿线71、 Panasonic 陈列室、 Panasonic 乐视埋专门店、 科信电脑、 Ninki Tanki 人气电器店、 60间快头尾、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全港各大电脑商场， 仲有鸭寮街都有多款数码收音机发售噶， 可以买可以买啊！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日再冇出现抗争嘅场面咧，我感到安慰嘅。 曾义国咧就从来都冇跪低。 架构重组是不需要有预备方案， 感觉到专权，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啊，七点四十分又开始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喺直播室入边咧，仍然有阿老总李锦鸿，有阿林伯，当然仲有我哋第三头嘅老总阿 Q 仔黎质粉嘅。 好、啊，四个人就齐嘅啦。讲今日嗰个新闻一个几特别嘅现象嗱，政治新闻其实系重要，但咧系未必系即系读者会有兴趣。所以今日嚟讲咧，喺评论方面，好多报纸都评论到系梁振英撰文引起嗰个就系关于拉布战嗰个嘅持续啦， 都系政治新闻。 政治新闻系，但系咧就喺评论好多，但系咧冇人摆上头条嘅，即系话大家睇到啲新闻未必系市民咧系好中意睇，同唔系睇得明，但系咧评论上系重要。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哋仍然觉得呢件事系值得我哋评论嘅吓。咁当然另一个嘅新闻重点就讲到系关于基金系派钱啦，咁啊。当然系派钱，今次讲真系派翻去 M 人士啦。正如关爱基金嗰个嘅成立嗰个嘅最初嗰个嘅原意吓，关键在于呢个嘅基金嗰个持续发展是否有此可能啦，同埋将来嗰个基金定位如何，新政府上场是否有改动咧，呢个都系值得去讨论下。咁啊，今日近阿 Q 仔度一个题目又想请教下，就讲到美国嘅 Facebook 上市，咁啊一嚟呢个泡沫当然吹到好大啦，但同时咧亦都系咧有。迹象显示有报道话咧，就系喺发布资料方面咧，其实系有所偏颇嘅。呢方面其实对香港股民嚟讲，亦都系应该咧系有所警惕吓。好，大斌讲边样先？ 我想问阿 Q 仔嘅，即系你啊，你系我哋财经台，即系呢个大钱台嘅老总啦。嗱，我有时好唔明嗰啲报纸啊，财经报纸或者财经版咧。如果你今日打开报纸咧，其实唔系嘅，日日都有嘅。日日都讲啦，美国啊道琼斯指数啊跌咗几多点啊，就话咧嗱，今日啲报纸大部分讲咧就道指早段错咗176点，但结果系点咧？收市道指系跌咗三条六嘅，唔系666点，又唔系66.6点，系6.66点啊！呢、這个 Nasdaq 咧就升咗11点。其实报纸有乜意思嗱？我有一次见到一张财经报纸，不好讲边张啊，净系头版话道指跌咗300点。咁点知咧？其实咧收市咧系跌咗好少， 时差问题啊嘛， 时差问题啊 嘛。乜报嚟做咩？我个 project 我梗系知啦。 嗰个唔系 你冇意思嘅，因为实错噶，会变 噶嘛，会变， 因为实错噶嘛。 所以咪点解要听大展台咯？因为 个问题 你好多时咧。 即系 夜晚嘅资讯， 我两个老总喺度啦， 系冇意思嘅。 有阿 Q 仔，我哋嘅财经台老总， 咁啊又唔系完全冇意思嘅。 我哋有阿老总阿李锦鸿喺度，又有林毓华喺度，有做个记者嘅，咪真系冇意思嘅。如果我做报纸，就一定唔写嘅。喂，因为你实错噶嘛，尤其是啊上落大嗰啲啊，你话做报纸，你啱啱因为你哋讲起资讯啊嘛，喂，今时今日。有电脑有嘢有收音机、个个朝头早扭开心机都听到道指美国即係外围股市个升跌㗎。咁你报纸俾呢啲资讯系垃圾嚟㗎嘛，因为过时㗎嘛。 唔系班你即係系喇，你即係假设所有读者都系戆居嘅。咁佢明知印嘅时候嗰个时间 系 最准㗎嘛。 系冇意思啊，我唔明呢个 defense。 你唔可以 话 完全冇意思。 即係一个可以。 喂，有啲系发展緊㗎，咁你而家即係话系喇发展。 唔系最冇我哋做头条嘛。我哋要大， 即系嗰个唔系收市计，摆上头条 嘅，冇意思， 带嚟一个错觉吓。但系当佢跟住括住嘅，到几点为止吓？ 跟住咧，你完全咧就令到你个板咧冇咗嗰个公信力嘅。点解咧？嗱，如果譬如话你话道指早段错176点，而结果系升咗100点嘅，咁你所有新闻咧都系跟住嗰个道指嗰、那个，即系嗰个当时 啊，大 伯 唔好咁讲，就算系收市升咗咧。都未必有用嘅，譬如琴日為例啦，即係前晚其實美股升咗啊嘛，即係琴日一開始港股都會跌，點解呢？就因為美股收咗市之後咧，先至咧就係、是、即係之前嗰個希臘嘅總理出嚟講嘢，然之後就俾人咧捉個重點啊，原來咧呢一個可能希臘咧就會脱離呢個歐元區啦，即係開始咪即刻冧曬啦。 跟住大班係講一樣嘢，即係話咧要啲即時嘅信息先至好。咁你即係講緊咧要上網又好，聽心機又好， 報紙要與時並進嘅。我即係話咧。 咁但因为佢嗰、那个 咁佢哋新而家有网站有即时信息， 所以你报纸你个 deadline 系限制咗你报纸个 咩报报咯， 系啦，即系你面对啲类变动多嘅数字咧 系 有系 做编辑， 唔系啊大兵都听你咁讲啦， 佢新闻咁咁样， 已经报纸 拉布都唔使报咯， 个处理办法唔系咁样样，嗱个处理办法系点咧？就应该另外有个 box 有个表，就话直绝稿前。复印前，啊，两点钟，各地股市咁啊够噶啦，唔可以做大体嘅。咁当然你话去到琴晚两点，道指跌咗3000点嘅，咁梗系要大啲啦。但你话平时日日都坐嘅，喂，我日日睇报纸，唔系我攞嚟讲嘅啫。 系啦， 冇关 呢个呢个。 我日日睇报纸，我知道咗报纸一定有样嘢错，即系我都唔使拣啊。嗱，我哋去，我如果去教书咧。我就会教啲小朋友、啊， 每日坐一定揾到嘅， 都系错嘅。 教你如果你揾到 未最 错嘅，一定系错，一定系错，因为佢冇啊，佢导致 你喺个 time frame 即系底下，你可以话错咯。 佢截稿成日啱噶嘛， 冇得拗，一定错。 即 系我对 啲报纸 嘅 局限性咧，去到即系全球金融24小时。 唔系而家你资讯科技咁发达咧，即系讲真啦。某程度上，而家做财经报纸咧，有啲嘢就应该已经系取消噶啦。即系例如每日嗰啲即系所谓tips 咧。即系嗰啲咁嘅股经嘅 tips 咧，全部都 out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部分交稿咧都系根据琴日嘅即系嗰个 股价啦， 走势咁写一篇文啦。到今日一开市已经转晒噶啦， 唔 系嗰样嚟 咁嘅。你欧洲个希腊度有一啲变道啦，整个市又唔同玩法啦。 而且系每一刻咧，就算你系即系一路讲嘅股市嘅时候，随时都有单新闻入嚟噶嘛，即刻改变成。而家资讯太过发达啦，太过快。 所以刚才大斌提个问题，即系唔单止系个报价问题，你面对一个即系廿四小时嘅变动，你报纸个功能咧。即其实是要调整的。当然而家是有报纸都有网站啦，不断 update 啲新闻。但是呢你报纸处理新闻呢日呢真係諗伯都讲到唔好话系股市，你好多事情呢每个钟头都变动咗嘅时候呢，你个 deadline 系限制咗你嗰个情况。 因为呢所有将来呢啲咁样嘅信息呢就可能有个 barcode 啊，有个嗰啲咁样嘅影一影，咁你就可以上网有个即时最新嘅信息啦。 唔系，我觉得最紧要呢报纸呢其实因为佢个局限性。点解电台唔会死呢？因为电台与时并进嘅，系即时嘅。报纸咧就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就系嗱印刷啦。嗱，而家外国咧喺美国啦，其实你喺夜晚黑11点已经买到听日嘅报纸嘅，即系今晚11点买到听日报纸嘅。香港咧就3点钟咧都可以买到报纸嘅。个问题就系话咧，所以报纸咧就应该改变咗个经营方式咧。个方针咧就系、是。以评论为主啊，俾多啲人嚟睇嘅，就唔系咧从人抢即时新闻。 咪提供啲比较有深度嘅分析啦。咁如果唔系嚟讲，譬如周刊咁，人哋点解经济学人到而家嚟讲，人哋个人都要睇咧？佢系够欧震啊，即系出嗰啲嘢嗰阵时，世界都唔同咗。但系佢嘅评论， 但系佢捉个趋势啊嘛， 系啊，趋势同佢角度。 不过站喺读者问题嚟讲咧，真系有香港就即系能够有深度、有时间慢慢睇啲评论。读者亦都唔多，亦都好多真系即系立立嗰个标题是否即系吸引煽情，或者系满足某种嘅八卦咁啊？知，譬如 所以咪解释到点解会有啲媒体报纸嚟取代紧啲， 所以系嗰个整个传媒嗰、那个即系嗰个市场变化系好多因素 嘅 吓。但香港报纸好勤力，即系佢当日大伯讲，即系香港报纸嘅 deadline 可能全世界嘅报纸系最夜噶，佢挨得最夜噶啦吓，即系好多已经收工啦。香港2点3点，佢仲可以改版，仲可以出第二次版，已经 系 非常勤力噶啦。 一个多媒体嘅， 但都追唔到啊！冇法追到。 你谂下，一部手机咩嘢都有嘅， 系咯。 将来嚟讲咧，你每一分钟、每一时刻都收紧啲新嘅变化，系咪？即系譬如喺立法会里边，可能就算拉布啊，喺度砌紧，突然之间有啲嘢爆咗出嚟啦，你报纸听日先睇到，即刻已经喺嗰个手机里边已经见到啲资讯啦。 不过讲到呢个民意表达，即系电台，毕竟系一个即系最方即系恢复嘅平台。譬如你报纸嚟讲啊，点样重视民意？但一个小市民咧，你写咩文章，报纸冇人会登你噶嘛？ 系，所以今朝我一听就知道大班讲乜嘢，嗰啲阳谋嚟，即系讲俾人知，你要听啲。 咁而家要听 DBC 嘅媒体啊嘛， 所以我哋唔系一定有优势。 炒股票咧， 除咗即时资讯之外，你又可以即时嘅评论啊嘛。 最紧要咧就系消息， 系 喂咩叫内幕交易啫？内幕交易就系因为你攞到一啲消息，其他人攞唔到， 所以 你攞咗啲消息 到呢个电视嘅财经版见到，哇！嗰啲 Bloomberg 嗰啲咁嘅落盘嗰啲客，哇！几多屏幕嗰啲好贵噶，每个屏幕。 好，去你广告先 嘅信息啊。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上啊！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u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u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劲，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今日再冇出现抗争嘅场面咧，我感到安慰嘅。 亨尔讲咧就从来都冇跪低。 架构重组是不需要有预备方案。 感觉到专权，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又翻翻嚟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啦！预先张扬今日有啲咩节目啦？嗱，今日咧，我哋就而家咧，我啲同事咧就接触紧几个机构嘅，一个就领汇啊，就问下点解一堂电梯坏咗3个月都未整好嘅？三个月装部新嘅都得啦，大佬啊！ 成栋楼起咗啦，3个月就 即系租啊，升价， 领汇商营化之后个效率高好多嘅。 咪3个月冇整同电梯又坏咗啊！ 咪以前明白咧，行电梯。你以前房委会又会明白，咁而家你系私营噶嘛？而家系。 另外咧，就医管局啊，因为一周刊出咗咧，就批评佢买咗啲先进科技嘅手术机械备翻嚟咧，就摆埋一边。咁究竟系咪咧？啊，咁又要揾佢嚟回应下啦。另外一样嘢，我最有兴趣咧，就系林郑月娥咧，就话呢个荔枝山庄如果唔拆嘅话咧，就影响政府嘅威信。啊，我又唔知呢个鹌鹑政府有咩威信啊？呢个第一，第二，既然咁有威信，啊，连人哋个招牌都拆埋，其实嗰个就真系有啲无聊嘅，有一个牌楼，一个招牌。你拆佢呢个象征意义，表示林郑月娥好打得，我拆你祠堂就拆你祠堂啊！个问题就系、咧，喂，嗰日啲乡下佬，人哋啲屋宇署 村民啲人嚟乡下佬， 系乡下佬啊，乡下佬大晒噶、我都想做啊！一人有丁屋啊，起天台屋又可以登记冇事，又可以闩埋门，同林郑月娥食个包，走出嚟做到大龙凤。喂，大佬啊，但系你做还做，你既然讲到咁煞有介事，影响政府威信，嗰日班乡下佬担定咧，啊啲米田共啊嚟公营你嗰啲拆楼嗰啲人，跟住打烂咗块玻璃，警方到而家未曾做嘢啊！我哋而家揾紧警察公共关系科， 行动 问下究竟系咪乡下佬咧打烂玻璃又得啊？阻碍执法人员执法又得，但系喺中联办门口咧泼开香槟就唔得。啊！放纸飞机又唔得，系咪？我哋而家香港有两条法例嘅先，一条系新界人用嘅，一条就香港人用嘅。 啊、大清律例应该过咗啦吧？叫 你叫咗而家咧，大清律例。我哋今日咧起码揾3个机构啦，一个警察公共关系科啦 ，PPRB 啦，一个就医管局啦，一个就领会啦。 咁、你使唔使附加一个提示同埋警告咧？就唔好咧系去到我哋节目完嘅几分钟前先至回复啊！ 唔紧要噶，对我哋冇问题噶，我等佢哋学下嘢咯。 呢、个都系因为媒体嘅压力，即系有时候咧，你媒体唔逼咧，就唔做嘢。或者系会系疏懒，呢个系现代媒体咧，所以你一定要有嗰个嘅即系批判能力喺度啊，即系能够即系对症下药，针对个问题喺度咧，咁你系逼到嗰个政府系有效率，否则咧真系 睇你咩媒体啫，睇媒体点都唔收你， 媒体当而家就最流行嗰块媒体系咪都要亲疏有别咧？嗱，呢个就系当时曾荫权俾人批评嘅地方。梁振英上台，你系一反曾荫权好多嘅施政嘅觉得不足之处。但你仲系如果系有亲疏有别，或者系更甚亲疏有别， 更甚啊！ 更甚嘅情况，你就变咗系即系唔单止重蹈覆辙。 佢而家都系有亲疏 有别。第一，你唔闹得佢，你闹佢咧，除咗杯葛你之外咧，我就闹翻你转头。咁啊，苹果日报问你乜嘢咯？嗱，一阵先讲苹果日报嘅问题啦，我真系唔明嘅。嗱，我有啲嘢系唔明嘅，点样蛊惑人心咧？即系我真系唔明 嘅。不过有样嘅大班，我都系一个互动嘅。而家就算系电台又好，平面嘅印刷嘅报纸杂志都系嘅。好啦，海洋公园咧嗰个保育基金就话，嗰日同我哋讲嘅时候就话咧，当日 开幕嘅时候咧，经济咧系 唔系开幕开门 啊，开门系对唔住开门。开门之前咧，经济系话咧系接受其他嘅嗰啲，即系冇嗰啲 即系删除 冇审查啦、 那個。 但系我哋要知道系佢斋讲啊，定系真嘅先？即系我哋好希望啲听众如果系有去过海洋公园，都嚟话俾我哋知啊。你有冇去到啊？嗰日 我都认为佢唔会车大炮嘅。唔系，我想大家都去试下。第一咧就 捐多啲钱啊嘛， 俾咗保育基金。但系嗰日我哋冇问到一样嘢嘅。个保育基金启动咗呢啲游戏咧，即系呢啲所谓捐钱嘅游戏咧，好多年嘅都好似系2011年开始噶嘛。 都捐部筹咗好少钱啊嘛。 但系点解筹得200,000咁少？但系有7个伙计，我哋都揾翻海洋公园嚟问下啦。 即系唔够俾人工喎， 唔系佢捐咗啲钱咧，系扣除啲开支或唔扣除先？ 即系 边个支付啲人工嘅先？嗱，如果你要支付呢七个人嘅人工咧？咁啊，怪唔得得20,000啦。第二样嘢，呢七条友咧就应该炒晒佢嘅。点解咧？因为老细个都唔认咧，啊，即系整咗啲关卡喺度，言论控制言论自由咧，同我哋冇关系，就系、是、呢七个伙计搞出嚟嘅。咁啊，问下啲七壮士。六壮士七侠七侠又好 七金刚 七球又好， 你唔好害人唔好份工， 唔系冇份工啊，而家好惨，但 唔系啊，唔系我唔明啊，即系你明唔明？点解筹得200,000咁少啊？ 系咪已经系扣除所有？ 我想佢筹多啲钱，就所以我谂白好心嘅，而家叫多啲人咧就入去海洋公园帮衬下佢， 咪捐多啲钱， 中意打咩字就打咩字入去，咁啊试下咧有冇关卡。 不会唔会喺嗰啲咁嘅，即系捐款场，大家都唔会话系好大笔，即系大家纯粹一种嘅诶， 起码好似 支持有趣 吓， 都系即系10蚊、20蚊、100蚊左右，就唔会话有大额，所以咧就变咗咧，佢嗰个总出嚟嗰个总数就唔会太多啦。 你一入一入去唔见几嚿水，又掠咗你一笔钱，咪斩到你一颈血，你仲都有钱捐嘅？你估今日啲人好好环境啊？你估而家啲人？喂，几百蚊嘅入场，仲有啊？ 有啲人买年票嘅， 好多年 老人家唔使钱噶， 我又唔使钱， 我唔使钱一齐去。 我想捐多啲， 捐翻多啲 咯。呢样嘢第一打翻嗰啲敏感字眼啦，七一游行啊，平反六四啊，嗰啲一定要去做一个 test。第二样嘢咧，就打啲粗言秽语入去。 嗱， 点解咧？佢话咗咧，佢个目的咧，点解有呢个关卡咧？有呢个所谓 censorship 咧，就系因为要防止人打啲淫舌或者粗言秽语入去啊嘛。咁你试下打入去，分分钟出到嚟就好笑啦。即系话佢咧就做政治审查，就冇做、那個。 即系而家乜嘢审查都唔做啦，系嘛？咁又唔得喎。 唔系啊，我怀疑以前唔系、我即系话试下佢有冇做。 试下佢吓， 冇伤大雅打入去。 因为而家好多新潮嘅粗言秽语系你好难即时分辨系咪粗言秽语啊？叫做 咩啊？譬如你即系用塑胶嘅胶纸咁，算唔算系粗言秽语？ 即系玩嗰啲即系字啊，玩字 又生真嚟讲系粗言秽语， 呢啲就创意啦嘛。 呢样嘢嘅 上一辈嚟讲唔系粗言秽语。 仲有一样嘢，你嗰啲。你系一个玩意嚟嘅，你知唔知打入去唔系 permanent 嘅，即系唔系永久展示嘅， 唔系立碑嗰、那个，系梗系啦， 系杀眼焦嚟， 闪一闪啊， 系咁闪一闪嘅啫。如果咁样闪一闪都唔容许咧，呢样嘢又系离谱。不过我哋要跟进咧，就唔系呢样嘢啦，我哋收咗货啦。除非有听众入过去试过啊，海洋公园咧仍然有审查，咁就唔系审查问题咁简单啦。就包括欺骗嘅问题， 执行 诚信问题啦， 诚信俾个机构好重要。 即系讲大话， 曾玉成咧就完全冇诚信噶啦，因为走出嚟咧，琴日咧仲擘大眼车大炮。佢话当日入到去个 chamber， 即系个主席办公室嗰度咧，佢话所有泛民议员或者列席嘅议员，冇人反对佢启动嗰条第92条啊，佢腰斩嗰个 拉布， 拉布行动。 喂，但阿郑德华已经讲咗， 讲几次啦。 跟住佢琴日再问多一次，喂，所有人都话唔接受嘅。嗱，咁如果曾玉成可以咁样擘大眼车大炮咧， 所有人唔接受，冇 即系嗰啲民主派， 所有泛民 主派咧，嗰啲 接受，系啦系， 嗰啲咪人，你对唔住， 嗰啲议员嚟嘅，尊贵议员嚟嘅， 嗰啲贵人。 咁点解泛民唔出嚟公开整个声明咧？即系话， 喂，而家民主党仲好嘢啊，关于嗰个动议谴责或者投呢个不信任票对主席啦。 系 呢个民主派前日又话开呢个党团会议先决定啦，到今日都话谂紧啊。哇，咁我怀疑咧，嗱，因为又张文光又握手啦。 系啊， 我怀疑真系当时可能民主党撑啊，撑嘅曾玉成嘅，因为佢系民主派最大佬嚟嘅，咁曾玉成就睇到民主党撑咧，咁咪系咯。 嗱，我哋一阵间咧就阿 Q 仔咧就翻第三台，听财经嘅黐住第三台， 啊， 听我哋乱噏 Facebook 就黐住第一台。 okay.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爆窃何文田的会所被港岛的警员拘捕。凌晨两点几，一名男子潜入卫理道华园会会所的酒楼，偷走一批罐头鲍鱼和红酒，期间怀疑触动通往保安公司的警钟。警方接报到场，封锁四周搜查，拘捕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怀疑同爆窃案有关。另外，在凌晨一点几，十几名的青少年在青衣长亨村怀疑醉酒闹事，击毁一间便利店的玻璃门，有两人被玻璃碎浅伤。警方到场之后带走三人调查，其中一人要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另外两名的伤者就要送院治理，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警方在深水埗拘捕三名有黑社会背景的男女，涉嫌贩毒和制毒，检获总值300万元的毒品，另外通缉三名涉案的男女。警方根据线报，昨日上午突击搜查长沙环道一个劏房单位，检获26.8公斤俗称 K 仔的氯胺酮和制毒工具，包括电子磅和化学品。行动之中拘捕一名涉嫌制毒的26岁男子，另外拘捕一对分别26岁和22岁的男女，他们涉嫌贩毒。警方正通缉年约20几岁的两男一女，怀疑同案件有关。美国大西洋城公布，今个星期两名在游客区被劫杀的加拿大游客身份，相信是由多伦多地区史加堡市前往旅游的香港移民。案发在上午的10点半左右，47岁的姓梁的女事主和她80岁的母亲由一间赌场步行去附近的名店购物区的时候，被一名44岁的女流浪汉持刀者行劫。两人被刺成重伤，送院之后伤重不治。怀疑精神有问题的疑犯当场被巡警拘捕，目前因为没办法支付150万美元的保释金仍然被扣押，他已经被正式落案控以谋杀和行劫的罪名。国际奥委会宣布，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将会由日本东京、西班牙马德里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角逐主办权，卡塔尔的多哈和阿塞拜疆的巴库就被淘汰。国际奥委会将会在2014年的9月7号投票决定主办权谁属。在英超联赛排名第六的车路士将会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下届的欧联赛事，而排第四的热刺就只能够参加欧霸杯。欧洲足协会长帕天尼承诺，执行委员会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将会检讨有关的赛制。而国际足协会长伯里达日前指，车路士表示即使世界杯夺冠，亦都不能够自动晋身下届的决赛周。国际足协希望欧洲足协遵循这项的原则。财经方面，美股个别发展的欧盟召开峰会，市场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忧虑持续，道指一度大幅下跌191点。美市有消息说，欧盟正考虑关于担保所有欧元区银行存款的建议。另外，材料股反弹，道指的显著收窄跌幅，最终只是微跌6点，收报12496点。纳指就上升，升11点，收报2850点。标普500指数都是升2点，收报131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会逐渐增加。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24号星期四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咁较早前由于有呢个修路工程影响啊，咁火炭路向翻城门河方向近呢个元和路嘅慢线要暂时封闭噶。另外元和路出翻去沙田路嘅方向咧，近火炭路对开一段行车线咧，亦暂时要全线封闭噶吓。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临时路牌啦，同埋工作人员嘅指示。好啦，睇翻出边嘅车龙先。咁港岛翻工嘅龙尾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咋。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咧，唔错噶，暂时系保持正常嗰只啊吓。西区方面系点咧吓？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去到边先吓？见到啦，现时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荔枝山庄嘅招牌日前都俾人拆埋落嚟啦，和平解决啊，当然啊最好啦。那通就唔系太关心嗰啲天然嘅肥料有冇泼到出去，或者玻璃有冇俾人打烂啊？嗱嗱，阿通啊真系好想知道嗰啲鸵鸟啊去到边度先啦。嗱，希望唔好做咗嗰啲10蚊碟啊、20蚊碟嗰啲任食火锅啦吓，真系好残忍噶嘛。阿涛涛都话啦，打边度材料唔紧要，最紧要个火啊吓。唉，睇安全嗰只。唉，好啦，另外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继续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几条龙尾又点咧？狮隧出翻九龙咧，就去到博康村嘅。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小沥源嘅。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排翻去呢个沥源村啦吓。啊，大妹啊，啊好多时咧都见到你啊食呢个即食面啦。哎，相信都系你嘅挚爱啦，系咪？ 系啊，同探去够方便啊嘛。不过我除咗中意食之外咧，都会留意佢哋搞嘅活动噶。好似嚟紧5月26号至27号朝十晚十嘅时间咧，荷里活广场就会举行一年一度嘅即食面嘉年华啦。内容咧有展览馆、摊位、游戏、创意工作坊等等，而且做一个识行、识走同埋识同你影相嘅即食面公仔同你玩游戏啊！粉丝们记得留意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No more hard knock life for Annie. Lucky kid, she's out. They're free. Running free in NYC. Then she finds her folks like that. Mom and Dad right off the bat. Lucky duck, she got away. But we're gonna have to pay. Gonna get our faces slapped. Gonna get our knuckles wrapped.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爸爸，够钟啦，我哋整啲俾妈咪听收音机啦。 又系自在人生自学计划嘅节目时间啦。 自从参加咗由妇女事务委员会安排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我嘅生活就变得多姿多彩，自信心加强咗，朋友又多咗，都系屋企人支持我至得到嘅啫。 我就嚟毕业攞证书啦，到时一家人影翻出威水相先。 自在人生自学计划，自学自在，生活添姿彩。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喂，你中午啊？而家时间咧就8:09。我觉得我哋啲听众、香港啲市民咧，而家对呢啲政治嘅争拗啊，已经开始感觉 烦啦吓， 讨厌啊，烦啊，但系并不表示唔关心，系、唔想听，不过仍然担心。 系 梁振英咧啊，就恭喜佢啦，做咗第四届嘅后任行政长官，其实第三届嘅，第三届应该 系 第一届阿董啦。啊！而家第二届啊，曾荫权啦，应该第三个啦。喂，佢为咗个面子工程，佢系要搞个五司十四局，冇问题啊。其实啊，五司有两个副司长啊，傻佬，你都跟唔到啦，林毓华。五司十四局啊，喂，咁啊，跟监粗嚟就，总之话俾你听，我7月1号咧，我要咧成班人阵容鼎盛， 齐齐整整， 齐齐整整啊，走去接任呢个行政长官嘅宝座，少一个都唔得啊，即系包公出巡，可唔可以少咗呢个咩啊？嗰、个咩啊？嗰两个流落叫咩啊？ 唉，我唔睇呢啲咁嘅剧啊， 唔系。嗰两个流浪叫咩？林毓华又唔知道，大佬啊，你个责任就话俾我听，我记唔起嗰啲嘢啊嘛。你而家越嚟越老喎，开始可能要揾个后生仔咧，一个叫展超啊， 系 一个叫公孙策，但系都系错嘅。呢个我哋监制咧话俾我听都系错嘅。人话咩马汉咩成噶嘛， 系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嗱，咁佢好简单嘅嗱，佢冇呢一班人围住咧，佢认为佢做唔到嘢嘅。OK。咁啊，鑑粗嚟，佢就喺態度唔好嘛！你鑑粗嚟，窮兇極惡，你搞到而家犧牲咗幾多嘢？ 佢應該係7月1號之後，佢用咁嘅嘴臉咧，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喂，大佬，你真係當阿曾生冇料到啊！真係當阿曾咁權， 佢當你鵪鶉噶啦，早已經佢而家指咩喝你班友，你嗰啲羅范招分，將連立法會議員都喝埋啦，喝到咧連建制派啊，都頂佢唔順啦， 睇唔過眼啦。 啊，你明唔明啊？嗱，咁呢個啊。曾玉成是最惨的了、本来以为呢、這个这嘅拉布呢黄毓民啊陈伟业呢打了好牌俾佢上。就可以攞返啲民望啊，就成为最大得益者，点知俾阿梁振英嗰种心急法呢啊就打散咗佢。搞到琴日出嚟我睇见真係可怜。擘大眼车大炮啊，喂罗范招芬呢个立法会呢就可以参考2007年特首曾荫权啊改组呢、這个啊政府嘅做法。佢问点解你班立法会议员系咪厚此薄彼？点解2007年曾荫权冇人去质佢嘅咧？冇人拉布嘅咧？此一时不同彼一时。当年曾荫权系连任，佢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噏乜嘅。 真係2007年就冇喺個委員會度傾嘅，就用個小組，即係呢個小組咧，就邀請咗所有啲立法會議員，如果佢對呢個問題有意見嘅咧，就邀請佢先嚟咧傾咗個架構嗰啲理念，咁跟住同一個委員會咧就喺後半段咧就開始傾個法律嘅轉移。咁但係如果而家再要突然之間要將所有嘅嘢又撥翻去事務委員會，而唔喺個小組度傾咧，就會出現咗重複討論咯。 呢啲叫偷換概念。你增加两个副司长，而家立法会议员就要问你点解多咗两个副司长，而呢两个副司长嘅职权喺边度嚟？喂，你大变啦，OK， 即系等于你屋企钉眼钉。嗱，以前我哋住公屋咧，钉眼钉都要写封信去房委会嘅，去房署嘅，仲要写英文信添啊！所以当年咧，我哋啲僆仔咧，我哋啲老豆老母，你知唔识字嗰啲咧？就嗱，你读咁多书， 勤力读书，叫你写啦， 叫你写啊，写英文信啊，申请电话又要写英文信， 啊、 申请乜都要写英文信，你钉眼钉都要写信。 系， 喂，而家唔系钉眼钉嘛，你而家全建啊嘛，全建就要申请噶啦嘛，本来12层嘅，而家起够14层噶嘛，本来 三个骑楼而家整咗五个啊嘛，大佬啊，咁啊，梗系要去讨论啦。但系都唔系呢个问题。其实我立场都系觉得咧，一个新嘅特首系应该俾一个空间。 啊，有权，但系唔系而家咁用咩姿态啊嘛？ 个态度唔好啊，即系你个仔仔系问你啊，你系老豆问你攞钱，今晚要去 P 啊，问你攞五嚿水。 嗯， 喂，好声好气咧。 嗯， 你氹下攞唔到五嚿都有三嚿。喂。你恶言恶相，你唔俾我我就唔读书，你唔俾我就考唔到试，你唔俾我就做唔到功课。你个老豆点啊？俾嗰阵时都兜巴冚两巴先俾啦，啊衰仔，勒索个老豆，啊即系个问题就系态度问题啊嘛，同埋而家累街坊啊嘛，你而家搞到曾玉成咧诚信破产，立法会秘书处咧啊就俾你摆咗上台，喂何必啫？是不是咁紧要呢？一个人嘅面子是不是咁紧要？做特首是不是要面呢？嗱，咁琴日苹果日报就俾佢闹啦。 嗯， 我就觉得好出奇。佢话影响人心，其实点讲佢话啫嘛？我又唔系话蛊惑人心。 嗯， 佢话苹果日报嘅报道未经证实、未经查证就影响咗人心。嗱，我就觉得好得意嘅。陈启宗做港大嘅校董会主席，如果你问我咧？所以你问全香港嘅人，你识佢嘅人啊，就算唔中意佢，都觉得佢有资格做嘅。咁点会系影响人心呢？你搵刘梦红去做又唔同。而家苹果一部唔系话呢个梁莹、温阳推荐啊刘梦红去做港大校董会主席啊嘛，或者上海仔去做啊嘛，或者罗范招芬去做啊嘛，咁就蛊惑人心啦。你吓死人啊嘛会。喂，你搵阿陈启宗去做，可以攞分噶。老实讲，你问我陈启宗同阿梁志雄，再同之前嘅冯国京有咩分别咧？咁啊，当然冯国京就地位高啲，阿梁志雄啊，好多人都中意佢。但陈启宗，喂 ，OK 噶，即系佢都好落力咧。佢自己系 USC 啊，美国南加州大学校友，佢好落力去支持呢间学校噶。 系 呢间学校喺香港咁出名咧，个原因咧就因为有个陈启宗。喂，咁啊，陈启宗大学校长。你就话俾我听蛊惑人心，咁你换一句话嚟讲，你觉得陈启宗唔够班？呢个咪刘梦红嚟噶，有冇搞错啊？喂，所以我觉得佢就真系我唔明噶。 会唔会佢系唔中意人哋提名俾佢啊？ 咁又唔系啊？咁其实 咁苹果咁你使咩关你苹果咩事啊？ 咪苹果又唔系啊？ 嗱，苹果又放嘅 老总阿沙打梦就话唔系啦。喂，张咗半啲人讲噶啦，都系喺度估噶啦，猜游戏噶啦，又呢个又嗰个， 系咯系咯。 咁你又唔闹，点解要闹我咧？咁摆明咪亲疏有别咯，呢个眼中钉咯。嗱，我哋有啲听众咧喺 Facebook 度留言咧，喂，佢话点解你唔去搵？罗范招芬嚟啊，咁我梗系想啦，啊，我唔系想啊， 系 我系愿意俾呢个平台佢， 系 你知唔知佢点同阿富讲？阿富咧就唔生性， 郑家富你讲 啊，礼拜六咧就本来想请佢嚟嘅，上个礼拜六就唔系请阿郑宇华嚟嘅，就唔好咁闷嘅，因为搵阿罗范招芬嚟咧，第一就啊一定有火花嘅，因为我喺度嘛， 嗯， 去同阿富讲，嗱，大家咁老友， 嗯， 识咗咁多年。交手咁耐，你揾我咧，一定冇问题。去边个电台我都奉陪你，就系、是、唔去 DBC。 嗯， 唔好俾佢坐大啊。 哦，喂，佢嚟会坐大人哋 嘅。唔系，我而家想，我而家觉得好冇面啊。点解梁振英话呢个后任特首版发声明闹苹果唔闹我哋啊？ 嗯， 我哋够日日都喺度闹佢噶。 系， 我想快啲闹啊！我哋因为闹咧就有新闻啊嘛。 哦， 啊，即系等于我哋有啲唔生性嘅。啊！科技 一阵你叫人哋唔好咁讲面，你而家又觉得又面，唉，真系。 喂，我哋啲小人物啊，佢系特首啊， 哦、 我又冇个工程，我又冇踩人，我又冇走去怼冧呢样怼冧嗰样。 系 啊， 大班啊，做媒体咧冇广告咧就真系冇面啊！而家我哋要话俾啲听众听，我哋有面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八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一共有七个发射站，其中六个已经投入服务， 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和九龙坑云山发射站。 至于最后一个青山发射站，预计在五月底亦都可以启用，到时七个发射站将会覆盖全港超过九成地区。 亦即是说 DBC 数码广播 五月底全港都有得听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八点十九分，我哋又翻嚟啦。 林毓华，你冇咁大声啦。 点解？ 你话我哋有广告有成，咪好惊佢啊！我好惊特首版， 系 后任特首版啊， 系 打拨几个轮，叫啲广告商。你唔好俾 DBC 做大啊！你唔好出广告啊！ 哦， 啊咁啊大镬噶啦！啊，机度咳啊！ 你保重，你嘅声要拆紧啊！你 我机度出唔到声啊！ 吓， 好鬼惊啊！我话咩真系惊，你都假惊啊！大佬，琴日有人话帮我听，大班你雇主啊， 系 秋后算账啊， 唔系秋前算账 啊！ 又话啊，有条友。好多料噶，周围收风噶，话我收到风噶就嚟喐你噶啦。我大佬你喐我乜嘢？跟住又话你唔好同我讲电话 啊！ 你个电话俾人偷听噶，而家唔系偷听啊，系合法偷听啊！咁你知咩人偷听紧啦？ 石大班，每次你话俾我听你会放假，成好惊啊！真系，我惊你唔翻嚟啊！你明？ 系啊，我听日惊到走佬啊！啊，我听日啊过几日假，我下个礼拜三先翻嚟噶啦。 啊 啊，讲定下个礼，听日有咩节目主持人啊？啊，听日咧就系、是、呢、這个吴志森林毓华， 嗯， 啊，跟住咧就系、是、呢、這个，其实听日你有啲咩人同你做咧，就 系、 是、吴志森，系，咁我哋仲揾阿郁敏嘅，咁礼拜六咧就林毓华、郑家富就揾咗个本来咧就有机会咧做文化局长嘅黄英奇。啊，本来有嘅， 系 啊， 而家都仲系跑紧马仔系嘛？ 冇啦，玩完啦，人哋都话有三个位唔可以放出嚟嘅。 哦， 一个系教育局， 系 呢啲全部同意识形态有关， 系 一个就民政事务局，一个就新嘅文化局，呢啲掌握咗咧资源，同埋呢个意识control啊， 系 控制咗意识形态嘅，就唔会俾啲外人做嘅嗱，所以咧教育局咧就唔俾啊。张炳良做嘅系人初初贴去做教育局嘅，嗱呢个真系蛊惑人心啦。嗱你话俾个民主派叫做民主派，佢唔系民主派嚟噶，好耐唔系啦。 系 啊，俾一个叫做，但系 曾经系， 曾经系都唔得，即系有案底嘅，俾一个有案底嘅人走去做教育局唔得噶嘛。啊咁嗱，咁你文化局啊，黄英奇，你俾佢做。又话佢同啲民主派人行埋，我就话唔系，佢养咗好多民主派人啊！真，你问我咧，我支持佢要辉做，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啊，郑家富请咗佢嚟个礼拜六，咁礼拜一咧就林毓华、吴志森，咁啊黄杨达咧就礼拜六放假， 系， 咁好有可能咧就啊黄毓民会揾埋黄杨达咧呢个所谓叫皇上呢、這个落难皇上咧啊就会礼拜一嚟嘅， 系。 啊，咁跟住礼拜二咧就林毓华啊同阿吴志森啊，可能都有黄毓民啦。咁但系黄毓民真系要拉布啦，因为嗰个大舅、啊、 大舅去放假 蛇王啊嘛， 唔系蛇王咁、那个咁嗰、那个系啲仔女毕业好在斗 大冇噶，鬼叫你搞拉布啊，搞到满城风雨，你走鬼咗，放咗火你行开。 咁有小班帮拖啊嘛， 唔系小班啊，佢委托咗。黄毓民啊，主席啊批准咗，但系嗰班咁嘅建制派咧就叽叽搞搞啊，咁我礼拜三就主持翻节目噶啦，啊咁啊以后又正常翻噶啦。嗱，嗰班啲咩叫亲疏有别啦？嗱，正话阿老总啊提出嚟，喂，而家好大镬噶，即系老实讲，如果你想听关于呢个后任特首嘅动向咧，你就一定要听商业电台，你一定要听黄永。而家佢哋做后事嘅，所以我都话，如果你好想知道一啲内幕消息，啊，一啲可以公开嘅关于唐林振英 公开就唔使内幕啦， 唔系啊， 唔系内幕嚟噶啦，啊， 喂，第一手消息嘅， 哦 ，OK， 啊，你听日话俾我听，啊， 俾啲股票啲落啲消息，我今日你话俾我听啊，听日公开啊，我都死啊！如果我走去买股票，呢叫内幕交易啊！林旭话，嗱、网上就好多听众咧，好多留言嘅，咁你有冇睇下噶？林旭话你识唔识睇噶你啊？ 我冇未有你个密码，知唔知啊？ 哦，咁啊叫啲同事帮你搞啦，使乜你咁烦啊？嗱，我哋揾紧嗰啲机构嘅，一个就系领会，一个就警方嘅 PBRB， 一个就医管局。嗱、唔讲呢啲嘢咧，就讲翻啲啊，啲听众都话喂，唔好讲咁多政治嘅嘢啦，讲翻啲民生嘅嘢。林旭话，你最近有冇去茶楼食嘢啊？ 茶楼 有冇 饮 茶？ 少啲 饮 茶，少啲饮茶。 点解？因为冇水啊嘛咩啊？ 唔系。你知啊，我啱啱吓喺复活节嘅时候曾经病过嚟，咁我就梗系饮食方面啊要系吓注意啲啦。 咁林旭话你即系话饮茶啲嘢唔健康？ 哎呀，几时话健康噶？我即系如果你入过啲大部分嘅系中式嘅酒楼嗰啲咁样嘅厨房，你一吓死你噶真系。 你讲嗰啲叫唔卫生啫、啊，但系你而家讲话食物唔健康， 好油腻啊啲嘢，你明唔明啊？佢啲煮食方法真系有问题嘅，真系吓。 呢个系一个问题啦，但系第二个问题而家偷工减料啊，将货就价。点解而家我哋要反对公屋加租？点解要反对地铁加价？点解要反对电灯公司加电费？个原因咧系有通胀，但系呢啲嘅加亲价咧就火上加油。嗱，你好似加公屋租咧，我就最顶唔顺就嗰班政客噶啦。嗱，琴阿郑家富同阿邝荣轩咧，前日佢哋唔明啊，点解要加10% 租？跟住啲委员咧，嗱，第一通过咗加租嘅建议啦，但跟住又话要俾话 舒缓啊嘛， 跟住又俾啲舒缓嘅措施，咁啊实际加租嘅幅度咧，其实得1%-2%咁上下啫，即系1,000蚊加20蚊，咁啊佢两个就唔明，佢两个唔明咧，就揾个经济学者解俾佢听咧，个经济学者咧。就长篇大论都唔知道，大家佢两个一个问嘅嘢，一个答嘅嘢都唔同嘅。我直接你当打个电话入去，我话呢啲叫做街头经济学 啊！ 啲炒楼佬啊，左右啊，有楼收租嘅人啊，尤其是买写字楼啊、买商场嗰人就明噶啦。 系 有一样嘢叫 effective rent。 嗯， 咩叫 effective rent 咧？即系实际嘅租金。 嗯， 咁咩叫实际租金咧？譬如我有座写字楼。 嗯。 林伯走嚟同我租、我就要100蚊一尺。咁林伯话有冇搞错100蚊尺隔篱好似80蚊㗎喎。我林伯你唔使担心。我俾返1年免租期你。 哇发达啦。 你计下条数呢3年租约打落嚟呢可能呢咪减1/3囉，唔简单1年免租咪减1/3，即係70蚊嘅啫。咁点解个业主要话俾你听100蚊尺呢？就是、他出去的他那个估值的大厦、因为计他的租值的嘛、计他那个所谓 return 嘛。 但不是他的实质落袋多少钱 的吗？不要紧，计回报的。你可以 command 到，即是你可以收到多少租呢、就用个回报来计那个楼的市值的。所以呢大佬啊，他加了租之后，因为有个可加可减机制，地铁都是的。嗱，呢个地铁行了可加可减机制咧，佢话攞翻个10亿出嚟咧，回馈翻俾你啊嘛。但你记住，下一次加租嘅时候咧，用翻个可加可减机制嘅时候咧，佢就用翻个 新 嘅租 票价， 系啦。譬如你而家俾紧公屋嘅租金系2,000蚊，佢话加你2% 咧就2,020，但加10% 咧就变做2,200蚊。 系， 下次加租。 仲有一样嘢，共讲即刻明嘅就系、 是，下次再 入呢个电影发展局啦，嗰啲电影演员嗰啲啊，啲啊导演啊、编剧啲薪酬都咁计噶吓，实质落袋可能冇嗰个价噶，但系咧就吹到话我几多钱几多钱薪价 嚟。唔系呢个就嗰啲吹水嘅，但系呢个好紧要，因为有个可加可减机制咧，即系你而家今次加咗2,000-10% 啦，2,000蚊加到2,200蚊，虽然实际佢冇加到，可能系仲减咗添，但唔紧要。下次再加租嘅时候咧，就用翻呢个2,200蚊去计噶啦嘛。嗱，所以咁都唔明咧。嗱，你有啲嘢咧，有本书啊，我都介绍你读过噶啦。嗰个麦克文写噶啦。就话有啲乜嘢哈佛唔教你嘅咧？哈佛唔识教你嘅，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哋教你咧就讲道理嘅，讲理论嘅，所以你有啲唔明咧，你不如打电话嚟问我哋仲明。嗱，点解问你有冇饮茶咧？林旭话：你嗰个饮茶，你见到咧？可能一龙虾饺有4隻，而家变咗3隻。 唔系细，最多细啲嘅啫。 唔 系， 有啲净系少一隻啊。然后咧，你叫乜嘢咧？个碟头细晒嘅。 系。 咁啊，变相加价咯。即系我话俾你听咧，而家咧，你买乜啊？如果价格不变嘅时候咧， 但你得到的货品的货品值呢是减了的。嗱，今日有报纸做了个调查的。嗱，你去买个大班瑞士卷呢，嗱，同我冇关系㗎，係叫大班唔关我事，大佬。就本来是八件的，而家变咗六件。如果你买益达香口猪呢，本来十粒而家变咗八粒。嗱，你买麦提沙100克而家变咗90克。你买吉百利朱古力呢 ,250 克你变咗200克。你买呢个美粒果饮品呢，就 1.25 公升嘅，得返 1.2 公升。雀巢茶品呢，本来500毫升嘅，呃你一啖啫，就变咗480毫升。 啲饮品成日都玩呢个游戏 㗎。喂，呃你一啖好紧要㗎，你唔好以为呃你一啖啊，少数怕长计。佢日卖好多吨㗎嘛，大佬啊，你明唔明啊？喂，每人偷你一啖啊，可能你偷咗20樽就减一樽㗎啦嘛，即係。 咁消委会有冇出嚟做下嘢啫？ 唔系，我唔使。我哋而家叫听众咧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有咩缩水嘢。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涉嫌同深水埗最近四宗长者遇劫案件有关而被捕嘅49岁男子，被落案控以一项行劫同埋一项嘅抢劫罪，今日会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遇劫嘅事主年龄由74岁至84岁嘅婆婆，分别喺过去几日喺深水埗被抢去银包，共损失4100元。警方翻查现场附近嘅闭路电视，掌握疑用容貌嘅犯资料之后，喺宇宙街嘅一条后巷拘捕该名嘅涉案男子。成功连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本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瑞士日内瓦说，实现卫生保健全民普及将是他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他在记者会中表示，他会继续努力改善全球妇女的健康水平和非洲民众的医疗条件，实现卫生医疗的全民普及，确保每位的母亲、孩子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所需的医疗服务，将会是他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陈冯富珍还说，他将会致力加强全球卫生体系建设、慢性病防治、卫生安全，通过卫生发展促进减贫、心理健康和残障人士保障等等的工作。而有份出席世卫大会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就祝贺陈冯富珍连任世卫总干事，并且说中国政府将会继续支持陈冯富珍和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而特区政府就发表声明，祝贺陈冯富珍再度当选，又赞扬他表现杰出，是具影响力的国际公共卫生官员。陈冯富珍的第二个任期将会由7月1号开始，去到2017年的6月30号。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华府过去几年和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关系良好，美国将会继续支持马英九在第二个任期入面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并且以一中政策作为处理这些议题的原则。至于对台授务，罗兹就说，奥巴马政府表明继续推动多项的授务计划，会根据对台湾长期安全承诺来评估军售问题，但无法说明华府高层会在几时作什么决定。伊朗和6个国家在巴格达举行新一轮的核谈判，主要讨论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和核设施检查等等。伊朗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提出五点的建议，报道就说建议是比较全面。伊朗的谈判代表就期望6国将会在下一轮的谈判之中作出回应。而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就重申，伊朗从未寻求生产和使用大杀伤力的武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会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0%。 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 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日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仍有林伯同我嘅，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18721111，讲下而家呢个百物腾贵。 嗯， 喺呢个时候啊，地铁加价，电灯公司要加电费， 未来几年预告咗加啦，好重 点。连呢个屋村啊，有一半嘅人口而家住喺屋村嘅，即系一半人将会受影响，一半人口受影响嘅公屋又要加租。啊！你而家出去洗钱，啊，嘢贵唔好讲啦，啊，仲有你而家系将货就价，啊，你食物咧就含烂都缩晒水，喂，仲有啲咩缩水啊？林英华，你讲俾我听啊，你噏唔噏得出？ 缩水 啊，即系除咗买糖啊，啊，去饮茶啊，喂， 买楼咪缩水？ 你缩咗都唔知啊，买楼缩水仲好嘢。有个人咧曾经有个金句嘅，即系到而家我都记得嘅，记忆犹新啊！对我嚟讲，当年喺龙门镇，嗰阵时嗰啲楼价又系好贵嘅，嗰阵时咧好多人咧又搞嗰啲叫毛壳蜗牛活动，有个人叫施永清，就走上嚟龙门镇，就话你啲人咧就唔好话呢个楼贵， 系你冇本事啫系嘛？ 唔系啊，你冇钱买楼就系你无能。 啊，无能 ，OK。 啊，有两个人咧就喺呢个龙门镇整咗金句，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呢、啊這个议员啊，议员大人呢个叫做 啊 詹培忠， 系 啊就话咧 闹啲女性系嘛？ 系女人都系做嗰行嘅，啊连阿妈都系做嗰行嘅，啊咁大佬啊， 讲得仲讲出口嘅呢个真系。 喂，佢知唔知噏咩咧？佢话香港嘅楼啊，全球最健康嘅香港嘅楼市，冇得炒，冇泡，冇泡沫啊。佢做边行噶？阿林英话佢做边行噶？ 佢做地产代理咯。 系啊，咁所以知道啦。咁你佢讲乜？ 即系有利益冲突， 嘥时间啦，唔明啲报纸走去访问佢做乜嘢？啊！佢自己有张报纸，有张 AM730 嘅， 系 几好睇噶。不过就千祈唔好睇下佢写乜就得噶啦。嗱，喺电话旁边有请咗冯生嘅，早晨，冯生。 早晨啊，大文。 早晨，早晨。 阿林英华。 系啊系啊，你好，点啊？ 有咩缩水啊？ 即系用嗰个你讲加价起租啊嘛，加租啊嘛。 系 啊，嗰、那个问题，我觉得有啲人咧打电话去电台讲得好怪嘅。 嗯。 佢话政府已经补翻贴俾你啦。 啊！一来一往啊嘛，系 即系成补咗咁耐啊，补咗成20个月噶啦。但系佢啲人冇计嗰样喎，你又起即系起加价嘅时间嘅租金，同埋而家嘅租金点计啊？ 嗯， 唔系，所以啲居民咧嗱，第一最紧要啲立法会员又好，居民又好咧，系一定要反加租。你就唔好加咗我租之后，俾翻啲 jack 送我。 嗯。 即系等于你去百货公司买嘢，佢话减价，本来卖50蚊，加到100， 跟住卖翻俾你 超级市场成日都玩呢样嘢啦。卖 翻俾你50蚊，咁你 礼拜五啊加价，然后礼拜六就减价。 你冇话俾你减价，一减价货品咧就冇得退换嘅，你千祈唔好中计。 阿大班啊，我同你讲啊，100蚊，譬如咁计100蚊嘅嘢，佢就加你，佢个价钱就贴200蚊。 系系系。 啊，就六折。你同我计下啦， $500咯，仲要加，仲有个问题啊，因为你买，因为你买减价嘢冇得换啊，如果买衫就冇得改啊，即系搵你笨噶嘛，咁你而家 佢已经加， 而家公屋都系咁噶，所以你唔好俾加租，你就话你又唔使免我租，又唔使俾钱我，你唔好加，唔可以俾你个基数搞大佢，因为呢个影响香港嘅通货膨胀嘅，你政府带头加租咧，所有嘢都可以咧奉旨加价噶啦。啊，所以一於要反對啊！多謝你啊！電話旁邊有另外一位聽眾何生嘅， 早晨何生， 早晨 啊！老何點啊？有咩好講？喂， 大班， 係啊！問你有咩好講啊？肉在砧板上，你想講咩啊？ 喂，今次咧又要講個奶粉啊！我個女咧，咁嗰陣時咧食嗰啲奶粉咧950g嘅嗰陣時又跟住咧食食下咧，突然之間咧變咗900g。 咁你有冇叫你个女食少啲？你开奶嗰时候开少啲喎，要 啊， 本来 有啲水， 本来买一罐奶粉用一个月嘅，啊，咁你买翻嚟点咧？除翻一个月好啦，咁咪你又要买多啲噶。 不过咧，最大洗都唔系嗰样嘅，最大洗就系、是、咧，我哋早期咧食嗰啲日本水货奶粉咧，1000蚊一箱8罐咧，好抵食嘅嗰阵时。点知咧大大下咧，你又知日本嗰边又有核爆啦。 喂，你唔好买日本奶粉啊，大佬啊，又做辐射嘅大佬啊，因为入咗个 food chain 度噶，即系嗰啲辐射咧入咗落去咧，嗰啲泥土度或者水源嗰度咧。大人冇所谓，当我都话你啲大人想死你嘅事，但系细佬哥冇得选择嘅，你老豆老母买俾佢噶嘛，所以你老啲细啲僆仔啊，你唔好俾日本嘢去食啊。 唔系依家就唔食啊，依家到我个仔出世啦，咁我又买奶。 恭喜你啊，恭喜你先，哇！你都你几多个啊？ 两个， 仲要生三个喎，真系 又响应特首啊！ 阿大班，你过嚟煲太针啊？ 咁系咯，你话生三个好噶，好过你双飞啊嘛。 系香港政府整啲政策咁样咧，真系生两个够啦，唔可以再生得多，抽得好辛苦。 你都好有用。 不过咧，讲翻啲奶粉先。呢家咧，我哋唔食啲日本仔奶粉，咁食翻电视呢家卖嗰几只最热门嗰啲啦。但系咧，点知道炒奶粉啊？依家 系咪？因为大陆人哋买嘛。 系啊，即系直情系嗰啲铺头咧，自己咧都购起啲货咧，一罐一罐咁俾你买咧。所以呢家咧，我哋试过咧，能源嗱，即某隻熱門牌子啦，原本咧我哋出世 系咪可以便便嗰啲啊？ 唔系，我哋就唔系食嗰只嘅， 聪明嗰啲啊， 唔系即系 OK 啲嗰啲啦。 唔系你讲埋牌子都得噶，呢度冇问题嘅，唔系广告咩牌子啊？ 我 呢度呢，我哋呢个我哋呢个叫数码广播咧，就乜嘢都创新嘅。你噏乜？ 罗生有几个系呢啲奶粉嘅生产商同埋供应商，佢话你可以登记咗，又可以电话订购噶嘛，咁啊唔使你唔使担心经呢个零售店俾佢喺度搞搞震咯。 但系咧个价钱方面咧都唔同，同埋咧就算你订咗，佢都未必分俾你嘅。因为咧嗱，我哋嗰阵时啱啱出世咧就跟医院食噶嘛，嗰阵时咧就睇翻个市价咧，就算去药房买咧就大概200蚊到一罐。咁跟住咧，点知前嗰排咧一缺货咧，就算你药房啊都炒到250啊，根本系多咗25%。咁佢一来咧本身个 gram 数少咗之余， 即系 就再 将货就加 炒价， 仲要炒高佢。 系啊， 即系我想问下你啊， 买翻啲都200而都加咗 10%。 咁你 supermarket 咧会唔会平啲咧？ 梗系唔会啦， 即系去药房买最平噶啦。但系 supermarket 唔炒得噶嘛。 虽然大班你同阿李生嗰边就好 friend 啦，但系我哋都 你唔好乱噏啊！我 friend 我就唔使做电台啦，大佬你真系哇！如果同佢做 friend 咧，你霍建明搵几多钱一年几亿噶，大佬。 唔系，不过打上嚟都系抽下你两句水啫。 我知 你入来都系讲下嘅啫吓。 多谢你老何， 市民嘅辛苦状况啫。好，唔阻你，拜拜。 多谢你。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啊，陈生。 陈生，早晨。 喂，早晨。 系 你好，你好。系你好。 早晨，刘英 华。 系啊。 点啊？我讲我冇得个商号嘅名称嘅， 得乜都 可以讲 我不好嗱，唔好诋毁人，即系佢有必，你认为有必要你就可以讲，即系冇必要就唔使讲。 事实 ，OK，我就讲麦当劳啫， 麦当劳可以讲， 麦当劳咁惨， 佢个包咧就细咗，咁过几年个餐又加咗，咪滚水六猪肠两头粟，系嘛？我哋嗰啲支出系咪即系变相佢双倍加咗，系嘛？ 嗱， 包 你 鱼柳包细咗啦。 嗱，你食麦当劳啦，咪你当佢系主餐啊，抑或系副餐先？ 其实唔系我食嘅，系我啲仔食啫嘛。 我仔食， 通常系近埋。 我认为要赞麦当劳、 啊， 因为呢啲嘢冇益嘅、啊。食少啲着数啲喎，嗱啲仔啊系要食麦当劳啊过口瘾嘅，咁麦当劳为咗你第一，为咗你荷包着想唔加你价，第二咧俾少啲垃圾你食， 有加价嘅、哦， 佢垃圾食品嚟噶，哦系啊，而家麦当劳好贵噶，但问题系啊少咗啊着数啲噶，因为垃圾食品嚟噶嘛，喺美国呢叫增阔啊， 喂大班唔系，早几日我睇到报纸有个报道咧， 不当然我系话唔啱噶， 嗰个营养咧原来系唔差噶噃，佢嗰个餐 系嘛，林旭华又帮麦当劳卖广告啊，顶佢唔顺啊，系嗰只麦当劳咧就全面，第一就加价，第二就缩水系嘛， 系啦，就两头缩啊，佢真系， 咁啊叉烧包有人话叉烧包都缩， 嗯。 都系噶，应该去饮茶。咁好，你话斋四件嘅变咗三件啊，两件，三件变咗两件啊，就系咁咯。 咁、你荷包有冇缩啊？ 荷包即系我哋都系拍住公务员嘅，都有啲人工加都好啲嘅啦。我相信比 诶，恭喜你啦！ 咁你恭喜你，咁你高级定低级啊？高级加多啲噶。 唔系而家话做一格，一全部一全部一致啊嘛。 恭喜你啊！你起码有8%加啦，即系话 边有啫？5.8， 5.8，我记得个八字啊！啲高官加八，你又加5.8。 陈生，你同唔同意你工会嘅讲法？就话不如咧，个个都加同一个百分比，好唔好啊？咁样 梗系好啦， 唔使问啊，贵 高中低都系加。 唔系、哦，我觉得越高嘅越应该减 少啲吓，应该减少啲。 你问我咧就 cap 咗佢， 系 啊整顶笼咧最高啊加10,000个月嘅啫， 系 啊其他就用个百分比计，咁啊公道好多。 依家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依家影响， 大班你做 公务员 事务 局梗 系好啦。 我做特首最好。系你讲，唔好意思啊。 阿 林旭华喺度捣乱嘅，林旭华喺度。 最影响最大咧，就唔系我哋呢个阶层嘅人，其实系好多比较低下少少嗰啲，其实佢真系好 基层 人工，可能系基层系 好惨 嘅 啫。 人工冇加，佢住又加，系咪先？你衣食住行有咩唔加噶？系咪先？ 系， 所以真系最大影响就系嗰班真系。 系啊， 所以有啲人都闹紧啊李卓人噶，就话咩标准工资工时嗰个人工咧，就话冇计。而家去咗连你食茶餐厅嗰啲嘢都贵咗，真系吓。 你闹啊！你场咩事、啊？ 唔系我话人哋闹啊，唔系我闹啊！ 你又讲人哋讲啲坏话，你又讲嗰啲唔系人讲嘅话。 咁你问下陈生系咪啊？嗰啲系咪贵咗啲？ 嗰啲系20张讲嘅嘢， 贵咗贵咗。我谂唔 但工资关工资咩事啊？租金贵啊嘛， 低人工嗰啲问题啦。我谂系整体通胀问题。 系啦，嗱何生啊，有啲料嘅，多谢你何生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搵间咖啡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两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哇！真系估唔到，真系估唔到啊！估唔到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真系咁好卖啊 ！DBC 同友好团购嘅优惠真系坚平过石坚啊！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原价488，而家都只系卖288。吓，点先买到？梗系上友好团购抢货啦！仲慢，优惠只系做到5月24号星期四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8嗱，全香港最打得嘅官系边个？ 最打得 系， 梗系孭枪嗰啲啦， 你都系做慢打落嚟，大佬，你要跟剧本，你梗系话林郑月娥啦。 林郑月娥打得， 一般人都话佢打得噶啦。 今朝你成朝都话俾我知佢唔掂噶嘛？ 你喂，大佬啊，你系做慢打落噶、 啊？ 我同你好似做有剧本噶。我想你讲林郑月娥，你系督爆我，我梗系讲最打得嗰条曾伟雄啦，大佬、哦。喂，你真系叻唔切啊？咁咪你嚟啦，我做慢打落啦。你问我嘢，我示范一次俾你睇下，林玉华。 好啊，咁你啊有冇人知道你系呢、這个有个公职叫做监警会嘅成员咧？ 啊，呢个咧就系人都知嘅公职嚟噶嘛，但系呢样嘢就同我而家讲以下讲嘅嘢冇关 系， 系冇利益冲突， 冇利益冲突。OK， 嗱。你如果去示威游行，大家最近睇到啲警察，嗱、嗯，即系前线警察执行职务嗰阵时咧， 系 好有效率。 诶、哎，咁要听指挥官嘅指挥、 啊。如果我哋用啲形容词就梗系唔好听噶啦，啲警察就梗系唔想听啦，如狼似虎，手起刀落，喂，揿住人，擘开眼镜喷超喷雾又睇到，啊，揞住人哋采访记者个镜头又睇到，拱到啲记者冇雷公咁远嘅又睇到。喂，但系你示威者咧啊，走去开枪不就俾人拉？ 嗯， 啊，我谂你掟棉花糖都会拉你嘅。你试下林一华，你唔好搞啊、嗯！你七一上街，你唔好掟棉花糖，我拉你噶。 放纸飞机得唔得？ 都拉， 都拉啊！ 啊，好有效率嘅。 啊， 但系睇下咩人嘅啫。 而家连啊打鼓都话唔准，我都真系唔明白。 嗱，我问你啊，咩叫做好打得咧？ 好打得。系咪嗰啲拳击比赛嗰啲啊？有埋嗰啲啊？有腰带。 好打得咧，就唔会欺善怕恶嘅。而家摆明咧，林郑月娥欺善怕恶，大家都知噶啦、 啊。 新界佬咧，啊，第一佢有丁权有丁屋，佢、 嗯、 起多半层咧可以特赦。城市嗰啲唔使谂啊，啊，所以点解黎年咧走出嚟喝住咧、 嗯？ 就咁、是、嘅原因。 嗱、 嗯啊，连佢哋示威啊、抗议啊，同埋用暴力啊。对待公职人员咧，啲警察可以视若无睹嘅，只要做场大龙凤，俾电视机影到拆咗嚟黎智源个祠堂咧，啊咁啊交个差俾林郑月娥，咁啊林郑月娥啊，佢嗰日走出嚟话我冇话同阿见过刘皇发，嗱佢好叻噶， 冇见过咁有冇通过电话？ 系啦，阿林旭华开始聪明啦，我哋下一个问题问，佢而家学咗梁振英噶嘛？ 哦， 啊佢准备做梁振英嘅二把手噶嘛？佢话喂，佢话冇见过， 系 而家仲使见面嘅咩？ 吓、 啊，发个轮啊！林毓华最 打个短信又得系嘛？ 啊，同阿林 电邮又得， 同阿发叔讲明啦，大家做一场大龙凤， 系 啊，你好我又好， 系 啊，喂，咁啊交差噶啦，当蛇咁啊，佢打电话，跟住咧佢就承认佢有见过李兆光， 嗯， 责成李兆光咧，要责成警方咧。嗯啊！配合佢哋清拆黎智源嘅行动，保护翻 你讲清楚先，责成李兆光保安局局长啊？ 系啊， 我大家唔系同大家 你以为啊？喂，林郑月娥喺过去嗰几年 系 喺现政府里边，佢当咗自己系政务司长噶啦，已经 咁劲噶。 啊！如果唔系，点解会冇人睬佢？即系喺佢同事冇人睬佢噶。 系， 所以而家你话搵个人做副政务司啊，好难噶。 系， 人听到话林郑做走夹唔头都唔好谂啊，林振英嘅问题添啦。喂，嗱， 喂，点解啊？点解阿公公咁忍得咧？又真系 冇办法噶，欲在针 你自己坐正喎、啊，而家有人哋啊用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职、那个职位吓、啊。 你仲有几多日？如果我系林郑就话林毓华 啊， 你所谓系几多日咧？你仲有 咁冇四十日啦？ 你暗春噶啊？喂，嗱，而家咧警方咧就好简单，我哋揾佢回应，揾 PPRB 警察公关 系多、啊、就问下点解？ 嗯， 嗱嗰日电视机系睇到乜都睇到噶啦。 嗯嗯 啊！嗰啲乡民如狼似虎，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 系 第二样嘢，打烂咗人哋块玻璃。 嗯，咁啊，系呢、這个外判商嘅， 仲唔拉人？ 嗯， 嗱，如果你第二个咧，就去你屋企拉你嘅咧，嗰啲 V 杀嗰啲啊，阿黄杨达嗰啲坐咗监啦。 可能现场系 冇坐监啦。 冇个闭路电视，佢哋唔识查噶。佢而家查案成日都系话去查闭路电视，搵个搵嗰啲。 你啱做 PBRB 嚟噶。不如你做 PBRB， 你做警察公共 Y 科啦。 系 嗱，我哋揾到回应，咁你打个电话嚟回应得唔得咧？ 嗯， 打个电话嚟养咗成班人 PBRB 好多人嘅人强马壮、嗯、啊！喂，佢唔识讲嘢嘅，嗰班人 嗯 哑嘅，佢识得用纸回应啊。 系 啊，就而家回应咗啦。啊，就整咗个 fax 嚟俾你查，其实唔好嘥纸啊，大佬，你嘥我啲纸啊。你整个 email 嚟咪得咯，再唔啱整个 SMS 咪搞掂咯，仲整张纸嚟，嗱就话咧排头，咩叫排头咧？ 排头就刑事毁坏。嗱，呢张 fax 好过瘾嘅。警察公共关系科地址喺边度咧？香港湾仔军器厂街一号警察总部警政大楼十楼。 嗯， 啊有英文地址，唔好复述啦。 嗯，中英文噶系嘛？ 诶，中唔系佢个信之间有中英文啦，佢回应就用中文。 系 系系。OK， 咁就系全真嘅首页。传真号码就我哋个传真号码啦，收件人就我哋嘅监制啦，发件人咧就是警察公共关系科当值新闻主任，冇名冇姓嘅。 哦， 我哋当值嘅 I.O， 你俾个名嚟啊，等我去揾你。你姓陈定话姓王啊？话都俾人听嘅。我希望呢张嘢唔系上海仔发得啦。咁有日子，跟住咧就 时间咧，时间咧。 时间就唔系时间，部机有嘅。咁、 okay、 最过瘾有一样嘢叫派头。 嗯， 派头即系 reference。我终于知道 R E 点译啦。原来 R E 译做派头。派头啊！如果拉黑社会， 有啲人叫豉油 派头。叫刑事毁坏。啊，事件咧简述如下。 啊， 警方于5月21号上午约11点接报一名36岁。姓王嘅男司机报案就话咧，佢驾驶嘅轻型货车喺元朗大堂维之园被人毁坏车窗玻璃。警员到场初步调查后，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案，由元朗警区重案组第二队接手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哇！我哋问嗰啲嘢，我哋都唔，当然我哋都问你有冇拉人，但我最紧要知道你点去处理嘛？今日几多号噶嘛？ 今日 打烂玻璃系21号，今日24号。香港嘅警队咧，系全世界咧曾经啊，曾几何时 好有效率噶嘛 ？The finest 啊，最优秀嘅警队，不过冇咗啦，俾新加坡攞咗亚洲区。 嗯 啊，喂大佬啊，冇名冇姓，整张咁嘅嘢嚟啊！即系我哋想问你，系咪乡下佬？其实我哋问个问题有冇答噶？系咪喺新界有另外一条例啊？ 嗯， 我系想问系咪喺新界有另外一条例啫？ 嗯， 我都唔系问佢有冇拉人。是不是在新界抗议示威游行称先啲嘅、 嗯、 是不是在新界抗议示威游行呢，如果用啲最原始嘅方法啊，搵米田共呢又唔係指飛機又冇事嘅，打烂人塊玻璃又冇事，我想问呢样嘢啫，係咪双重執法？ 喂大班啊，你头先我点解问同埋话俾人听你系呢个监警会嘅系成员呢，就 咁 你都知道㗎，你都知道㗎。喂，调查中嘅案就点可以将啲内容披露？ 唔系啊，冇人叫内容、啊、我想乜问佢内容，系人都知香港佬打烂人块玻璃，我想问佢内容，因为佢点样处理啊，系咪一视同仁啊，系咪新界佬恶啲啊，系咪飞机头嗰啲人恶啲啊， 嗯 ,ok?是我即系留翻长嘅头发， 嗰啲叫猫王头啊，嗰啲 啊，我哋叫飞机头， 啊， 头发蓬松，啊，仪容不整，凶神恶煞，咁啊，差佬都惊咗。 吹得好靓噶，你个头，真系啊！ 买法语啊，二十条街有个法语王啊，你记唔记得啊？大佬，嗱，咁啊，另外咧，我哋仍然挺紧呢个领会回应， 系 又挺紧呢个医管局。嗱，领会又好简单嘅。有嗰啲商场，领汇商场，大家知加租加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啦。有个电梯坏鬼咗，啲、 嗯、 老人家经常 好简单点答你咁啊？承办商会唔会督促佢咯？ 整咗三个月 啊， 三个月嗱，我问你， 咁系咪领汇争人哋钱啊？ 我问你一样嘢 啊， 如果你行电梯咧，即系佢坏咗你行咧， 系 老人家好难行嘅， 系高啲嘅，因为高有低嘅，有高有低， 佢高啲添嘅。同一般嗰啲电楼梯咧，嗰、那个 standard 嘅即系个标准系唔同嘅、嗯。一般楼梯应该系八寸啊，但系电梯可能系九寸嘅。嗱、 嗯， 啲白衣婆白衣公咧，即系好似我哋啲咁老嗰啲人咧、嗯，搭车俾两蚊嗰啲咧，你日日咁样行咧，好鬼惨啊！行足三个月，咁我问领会咧，加咗租之后，你都提升啲服务啊？好似林毓华咁讲，以前房署就唔出奇啦、 嗯， 啊一年都可以啦。喂，你领会啊，你收得人租。 嗯 你就要保养你啲措设施，就咁简单嚟，而家就揾紧另回应咯。啊，咁另外一单咧就是、医管局，咁医管局咧就俾人批评佢，就买咗劳斯莱斯嘅器材翻嚟，就冇人用。 喂，咁我买啲好嘅器材好啊？ 啊， 咁系咪有啲病人要唔要用？系咪需唔需要用嗰啲、這个呢？ 需要用，要用噶。呢、這个叫做达文西啊，手术 啊，可以用 3D 影像进行。咁有个啲机械臂嘅，个臂嘅前端嘅手术钳咧，可以360度屈曲， 穿针引线冇难度， 嗯， 啊好嘢嚟噶。而后任嘅啊，我又唔知道会唔会，我成日想俾后任特首板闹下。 系 后任嘅啊，后任嘅医务卫生诶医，总之提啊周日我个位啦，嗰叫医咩？ 卫生同埋呢个系食环啊， 福利卫生及福利局局长冇食环啦而家。咁啊，叫高永文咧就关注件事，佢都话关注啊。 张建宗嗰边啦， 佢话呢个咧系资源分配问题。佢话当年咧高永文做总监嘅时候，伊丽莎白医院咧就一部 MRI， 觉得对病人有用，于是总部就搞咗个共用机制，同各联网部门主管倾下。而家每间医院都有一部，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大镬啦！医管局今次高永文都出嚟踩埋一份啊！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位。有位听众嘅，不过咧，我哋而家节目时间咧， 系要听新闻啊嘛， 就接近咧啊九点钟新闻，咁所以咧，我哋要听完新闻，再 听 电话，咁睇下搵唔搵到 PBRB 嗱，嗰啲咁嘅 IO 咧就阻住个地球转咧，我就叫咗我啲同事咧，咪直接搵公共关系科嘅总警司咯， 系啱嘅，你唔好闹嗰啲前线啲人员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港交所前主席夏嘉莉表示，现时全球经济唔明朗。欧洲的前景令人担心，美国经济只是过得去，而内地经济面对下行风险，都影响市场对未来六至九个月的信心，认为投资者要视乎本身的财政状况以及个别行业的经济情况去作投资决定。另外，夏嘉莉在商台节目中说，近期多名上市公司的高层接受廉署调查，或者被其他地方的执法部门起诉，显示国际和本港的司法制度是公开和公平，只要有怀疑和有需要，都会对相关人士展开调查，会对事主、对有关的公司和市民都是好事。夏嘉莉又说，一旦上市公司的高层有刑事记录，证监会或者港交所会有规管的机制，判定有关的人士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上市公司的主席或者董事，但是他强调，一日未被法庭判刑，只是在接受调查和起诉阶段，都不可以假设有关人士已经有罪。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质疑立法会委员会开会讨论新政府架构是有拉布之嫌。行政会议成员的夏嘉莉在商台节目中说，相信梁振英不是想干预立法会，只是提出意见。至于他的做法被议员是认为有施压之嫌，夏嘉莉就认为有关的讲法是属于政治游戏。夏嘉莉又说，议员出缺的草案得到六成到七成的市民支持，并且在社会上经过咨询，相信为市民所接受。他又认为立法会的拉布战影响立法会的工作，应该就发言次数和时间作出限制。美国司法部在麻省拘捕一名在一间美国生产商就职的中国籍销售经理，指他未经授权将几千件可以用于制造核武的压力测试仪由美国出口到中国。被捕男子47岁，译音姓胡。司法部说他在2007年开始利用公司的出口许可证和其他人合谋，将零件出口给未被授权的用家。司法部又说，这款的压力仪器是气体零心机的重要部分，有助制造武器级的铀浓缩，所以限制出口。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的峰会，重点讨论经济增长。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明反对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认为既无助增长，亦都违反欧元区的条约。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说，希望今次的会议可以讨论这些建议。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说，欧盟必须应对欧元区的深层次问题。而路透社就报道，欧元区正为希腊最终退出欧元区制定应急方案。报道引述消息说，欧元区工作组的官员在星期一召开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之后达成共识，认同各个成员国必须为希腊离开欧元区做好准备， 不过希腊财政部就发表声明否认有咁样嘅事。而市场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嘅疑虑加深，欧洲股市就下跌大约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会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啊，望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已经啊排翻去呢个新鸿基中心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嘅，系啊繁忙时间啊嘛。不过暂时啊冇需要拣封字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线啊，依然都系好硬。硬正啊！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林郑啊，真系好硬正啊！不过佢系睇人噶吓，对住新界村民咧就林善少少啊，对住我哋出边街外人咧就好硬正噶。哎呀，其实咧，佢个名啊俾咗 tips 大家啦吓，有林亦都有郑啊，希望佢一视同仁啦吓。哎呀，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噶，而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啊佛岗。咁至于东隧过香港咧，排翻到汇景花园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呢分钟啊去到欣怡花园，走去新界区睇睇咧。狮隧出九龙仍然都有龙尾噶，排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去到呢个沥源村噶。啊，大妹人，你中唔中意睇嗰啲咧玻璃艺术品嘅咧吓？ 都好中意噶，通特别喺射灯下边咧，佢哋会闪闪发光啊，嗰种画面好靓噶。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更靓嘅玻璃作品，可以由而家去到7月2日尖沙咀嘅 K11睇下啦。点解咧？因为嗰度会展出咧享誉全球嘅波兰裔化籍玻璃艺术家嘅作品。佢咧透过玻璃嚟话俾自己听，佢对艺术有咁热爱，同时希望咧个个都会爱上呢个艺术啊。既然玻璃有咁鲜明嘅魔力，大家记得去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ma 份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我是开心快活人的李丽蕊，小朋友唱歌有什么出奇啊？但是小朋友在世界知名的 Annie 音乐剧舞台唱歌，就真的要留意日期啦。 Tomorrow Easy Street Little Girls 首经典名曲，要你笑就笑，要你喊就喊，5月31日香港演艺学院 Annie 音乐剧隆重公演， 你买了飞未啊？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日再没有出现抗争的场面，我感到安慰的。 曾义国就从来都没有跪低。 架构重组是不需要有预备方案。 感觉到专权，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乡议局梗系冇跪低啊！乡议局边度使跪低啊？跪低嗰叫林郑月娥，乡议局跪低有冇搞错？啊，未听过呢，真系简直荒谬啊！我话俾你听，嗱，电话旁边位林生嘅，林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白山， 系你好。 听到你讲嗰个荔枝山庄咧，嗱，我睇到咧，有位立法会议员之前都有做相同质询嘅前几日，咁我其实我睇到咧，佢系违反几条法例嘅，系点解警方唔检控嘅咧？其实。 冇嘢啦，咁人哋叫做乡下佬嘛，人哋叫新界乡绅嘛，叫锄头咩啊，锄头绅士啊嘛，大佬。仲有林郑月娥又喺林郑月娥咧喺界限街以南咧就打得，界限街以北咧就好唔打得。 哦，原来咁样。 即系界限街以南咧就打得，界限街以北就跪得。 啊，如果嗰啲咩人肉阵啊、屎尿阵、俾拉布阵咧，如果嗰啲系郁文啊，你哋咧就一定会俾人。出 门啲喷雾啊！喂，仲揿住你掹咗你眼镜落嚟喷啊，大佬。 系啊， 就惊喷你，喷你唔死啊嘛。 系啊，嗰啲片段睇到，喂，又有刑事恐吓，又有刑事毁坏，又有普通殴打。 咁啊，黄杨达都去坐监啦，长毛就嚟又去踎监啦。 系啊， 我觉得咧，阿曾处长有一个问题就系浪费警力啫，明知佢哋咁好倾咁和睦啊，唔需要啦，派咁多人去啫。 喂，做大龙凤 啊，如果唔系大红花， 又孭晒嗰啲系真系有冇实钢盔嗰啲咁啊？嗰啲 大红花桥人台人，阿林郑要面噶嘛？咁你同佢做到大龙凤，佢咪唔拆你啲丁屋咯？你明唔明啫？ 喂，大班你有冇睇过啊？佢哋系咪有啲外国领事嚟噶？有刑事免起诉权噶？ 以前有噶，你记得以前九龙城寨啊、新界都有啲特权。你够唔够胆入围村啊？搞嘢啊！我问你，你知唔知放喺过年咧放烟花噶？有冇拉过人咧？ 哦，有噶。诶，喂，冇噶，几时会拉人？ 你试下喺你嗱市区而家有烟花放啊，每年年初二都放烟花噶啦。但你去新界，你晚晚 bling bling 有冇拉人噶？你试下喺你条屋村啦、啊。你今年过年放下烟花，睇下拉唔拉你啊？大家利是啊，过年 啦 啊！ 博物炮仗都唔拉啦。 唔系喺新界嚟讲，你唔系讲喺你住嗰条村啊？你吓我啊？我以为你放炮仗唔拉，点解我即刻肃然起敬？可能你系林郑啲亲戚，我点知啊？你又姓林嘅大佬，我好鬼惊噶。 咁你冇橋喂，咁其實有咩方法咧？嗱，佢如果咁樣講，咪真係嗰啲 好簡單嘅啦，係人都知啊。我 嗰啲民主派人士， 我都唔怕講啦。我就被人話我屋企有串劫。OK， 我又係嗰啲三層高啲樓，又係有半層天台屋。喂，我而家想去登記，我想知道邊度登記啫。第二樣嘢咧，就用呢樣嘢咧，就我嚟做政治打壓工具。你睇到嘅嗰日周一我嗱報紙影咗佢層樓出嚟，佢就個騎樓封咗玻璃嘅。但最好笑呢全座大厦都系嘅。咁点解系要拉周一娥唔拉楼上楼下一齐拉晒佢呢 因为其他啲唔系局长㗎嘛。 咪就系咁即系政治迫害囉。仲有睇你咩局长呀、啊、?ok, 如果有梁振英嘅、啊、就嚟有一做嗰啲就冇事。哦、周一娥就嚟冇一捞嘛唔合理囉、哦啊。所以呢个世界唔公平㗎林生。不如咁啊、哎、你我问你你系咪香港出世 㗎我计啦。 咁你点解唔系新界出世呀、啊嗱，一系就做李嘉诚个仔，一系做新界佬个仔，你两样都唔系，所以你咪蚀底咯。 拣嘅咩？大班你真系吓， 唔拣投错胎咯，冇听过咩事？以前你阿妈冇闹你，林毓华投错胎啊！多谢你啊，继续监察我哋，唔系我哋揾紧 PPRB， 揾紧个总警司啊！啊，而家电话旁边有位黄太，黄太早晨， 黄太你好，早晨， 系你好， 早晨，早晨，黄太， 系啊，早晨啊，咁嘅。关于呢即係新界嗰啲呢霸官地呢即係我知道呢其实呢佢哋呢嗰啲村民呢霸咗啲官地咁样啦咁政府即係唔去即係執法咁啦咁佢哋霸咗即係可能十几年啦廿几年又或者唔使十几廿年嘅即係几年呢咁跟住呢就搵个村长呢去证实佢佢係喺度呢就已经用咗嗰块地呢十几廿年㗎啦 即 係 嗰、 那个好似话 逆转业权啊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话有啲咁嘅法例㗎只要村长去证实 啊，唔系村长，即系你如果 可以噶啦， 即系譬如如果你租咗层楼啊，譬如咁讲啊，你今日租咗层楼廿几年咧，嗰、那个业主都冇同你收过租，又冇出现嘅咧、嗯，你就可以申请咧攞咗个层楼噶啦。 不过你要证明你真系个个有交租 啊， 啊，摆喺一个户口度。 但系你知唔知响新界嗰啲咁嘅官地，佢只要个村长去证实佢系 村长系财头绅士啊嘛，村长系、嗯、啊系咁噶啦，不你。 你不你冇用啊！你我正话嗰个林生就如果投胎投咗新界咧就有丁屋，不过如果你投新你投胎都冇用嘅，你投啱胎都一女人就冇嘅，啊女人就冇嘅，你知唔知啊？啊，所以都系 所以其实所以点解向诶佢哋嗰啲咁嘅村长咁恶咧？因为就系有利益啊嘛。 梗系啦，而家讲紧几千亿嘅利益啊！你知唔知如果一如果话村屋可以起任佢起几高啊？你知唔知嗰幅地值几多钱啊？ 啊！ 你等于阿施永青啊，好笑啊！佢话而家解决租屋问住屋问题咧，叫政府啊，嗱，施永青好叻噶，叫政府放宽市区嗰啲地积比例啊！你知唔知咩叫放宽地积比例啊？咪即系起多啲屏风楼咯！啊，所以唔该你咧，呢、這个施永青咧，佢自己咧就成身利益关系挂晒喺个额头度，仲好意思讲嘢嘅。啊！不过我哋有个听众咧，将我以前讲嘅 退休啦，大班 将讲冇钱买楼就无能嗰嗰段片咧，摆咗上我哋嘅 Facebook 度啊。 嗯， 你哋可以听下当年讲啲乜嘢。多谢 你 话。喂，你讲一讲佢哋嗰啲咩？你讲埋一句。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即系地政处嗰啲咧，佢哋咧真系咧要咧搞清楚边啲官地咧，就唔好俾嗰啲人咧，即系咧去即系点讲啊运。 混水摸鱼系嘛？ 眼嚟咯，系啦系啦。 唔系啊，而家打烂玻璃都冇事啦。你试下长毛，如果或者嗰啲示威人士， 系啊系啊， 喺市区打烂人块玻璃啊，即刻塌你啊！啊！ 哇，冇打烂啦，净系呢个即系行唔俾人，即系。七一啊，游行示威啊，嗰度啊，你明明嗰条路系已经系封咗，成日封咗噶啦，咁系俾人哋游行嗰啲人去行噶啦，你又拦住唔俾人行上去，跟住就话人哋唔散开，然之后警告都冇警告喎、啊，喂，大佬啊，你应该系要咧用大声公警告，跟住又要整动起即系课嗰啲人听唔到嘅，都仲要 系咁样警告，而家警察仲要带埋个 banner 噶， 已经喷啦。 系 啦，完全都冇，你就话喷胡椒喷雾啦。咁、啊、你好似嗰个荔枝山庄嗰啲人， 唔使讲 啊，系啊，嗰啲 一条乡村一条例，OK， 新界一条例，香港九龙另外一条例，啊，我哋要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系听 DBC 嘅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嘅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嘅方法就梗系买部数码收音机嚟收听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7，大班头先你唔系认真系嘛？叫我哋忍 啊！ 叫啲唔啱嘅嘢，我哋要去矫正佢啦，系嘛？ 诶，笨人咧、就出精人就出口， 系 笨人就出手， 系。 咁我同你咧就唔介意做笨人啊 ，OK？ 咁你听众要忍，但系有咩可以打电话嚟呢度咧，就唔使忍。 伸张正义、 啊，你讲乜都得嘅。电话旁边有位李生嘅，李生早晨， 早晨， 早晨，李生， 系早晨啦，大班， 你好，李生你好， 又系我啊，系。上次郑宇华嗰度啊，阿小班唔应该 cut 我讲啦，我都未赞佢最尾嗰句。 哦，佢唔想你，佢怕丑啊。 我其实想赞佢啊！其实佢我哋网民有个名俾阿郑宇华噶， 系 呢度叫郑宇华，即系佢做得正咁解啊！咁、另外想讲下呢个荔枝山庄呢样嘢，喂， 系啊， 荔枝山庄咧，我觉得咧，我支持拆噶， 嗯， 咁梗系要拆啦！ 我成日都讲， 新界佬当年啊，第一班人守住边境呢个威武文明之师啊，啲英国佬流落嚟嗰啲咁嘅咩嗰啲咁细杂就全部唔好要啦。英国佬啲垃圾嘢，同埋我成日讲啊，其实新城嘅新界呢个字啊，都系民族伤痕嚟嘅。 嗯， 啊，应该佢叫九龙啊，话俾听。同埋一样嘢，我觉得咧，诶，勉励人俾人哋俾假自己丢。佢今次咧，其实你话，我又觉得新界佬跪低啊，因为我觉得咧，一定系有人咧，以为咧。度條數咧就以為仲有得去，但其實講真，新界佬啲牌面啊都冇得睇啦，人哋阿爺仲使睇你牌， 咁你又搞錯啦，話俾你， 我就咁睇咯， 我你搞錯啦，做大龍鳳嘅啫，做 show 嘅啫，林生走咗做 show 嘅啫， 即係唔係我哋 cut 佢線㗎？ 唔係我哋 cut 得㗎，你拆咗嚟資源，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地標嚟嘅，因為你一日唔拆咧，林鄭月娥咧就落，即係冇辦法落台嘅。啊！你俾翻个落台街佢，但系俾翻啲只数你咯。嗱，一定唔会喺荔枝山庄俾只数你。 系， 我喺第二度俾嗰幅地你啦。唉，就咁简单啫嘛。所以你唔够林郑月娥。 喂，啲乡绅又唔系 林郑月娥咧，就稀世 你公地公政府地，你丢空佢唔用。咁我话做啲旅游设施吓、啊，方便啲行山嘅人有个厕所用下，有乜唔好咧？又真系啊！ 你唔知噶啦，当年我做立法会议员嗰阵时候，我都收到啲投诉，去嗰度睇过噶啦。嗰度隔篱咧，荔枝山庄隔篱咧就阿杨洋喺度养牛噶。 嗯嗯， 佢话佢啲牛喺流浪牛阻住佢做生意啊、嗯，周围屙到啊，周围都系。 系 你知唔知啊？真系搵人啊， 系 真系搞啲牛啊！ 使唔使搵渔农处赶佢走？ 唔系搞啲牛啊！你都唔知几阴公啊！呢啲我费事讲啊。电话旁边一位听众啊，陆先生啊。 早晨，陆生。 早晨，大班。 你好，你好。 哎，林伯你好。 你好。 你第一日咧开麦咧，我打电话嚟啊。 多谢你。 就系线路问题 cut 咗嗰个咧，记唔记得？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今日畅所欲言啊，系。 哎，而家我听得几好啦，喺屯门区。听得几好、啊， 我全部听到啦，喂，你估啦， 系 啦， 系 啦， 唔紧要，你打电话嚟噏得就噏噶啦。 就关于荔枝山庄呢单嘢啊， 系 呢单嘢我睇死佢曾伟雄咧。拉唔到个人噶啦，打烂玻璃都拉唔到啦，睇死！ 哇，你真系唔啱啊！你侮辱我哋啊，一哥，大佬啊，一哥话你， 我就挑战佢，大班， 一哥话你天方夜谭啊，话你 三天之内拉到人咧，我就卖好嘢。 咁由今日开始三日啊，已经过咗三日噶啦，我哋俾多三日，你都算好啊，你都算啊，拉唔到噶啦。 长毛嗰啲拉啲民运人士、示威人士，佢哋系叻。 系， 嗰啲就 啊，欺善怕恶四个字讲晒， 好 欺善怕恶。 好啊，我哋一阵问下睇嗱，警察部咧到而家咧，佢哋嘅公共关系科咧，仲未曾有人回应我哋嘅，我睇下十点前。 敢答你嘅大班， 系嗰啲话得事都开紧会，唉、哎，真系咁多会开又真系啊， 开会倾下今日礼拜去边度 barbecue， 诶、睇下去边度攞边架水警轮去离岛食海鲜。OK， 大班话你知，我就住过新界咧十几年嘅， 系。 系，我细个住过嘅，我非原居民。 系， 你啊真系渣啦！人哋话一条村，一条村咧就有啊，即系你就二等公民，人哋就有丁屋，你咧就要租丁屋。啊！ 你又俾人揾丁， 唉，佢哋好恶噶，大班，我锄头嚟锄你噶， 哦，咁样，咁你而家搬走咗啦， 系啊， 而家惊起上嚟搬走咗啦， 系啊，咁真系好恶噶，即所以话林郑我就。奉劝佢一句，迟啲拆呢个僭建嗰啲村屋咧， 冇 大班呢个蓝帽子咧，佢做唔到嘢。 我话俾你听啊，阿老友记，你真系傻啊！呢个会拆咩？一定不拆新界佬 ，OK？ 九龙康港就一定要拆，咁啊讲完啦。 OK OK， 多谢电话旁边有李生啊，李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系点啊？有咩想讲啊？ 啊！我讲下，即系呢班乡亲咧，霸咗个荔枝山庄咁耐咧， 咁啊，系大部分啲土地系佢哋嘅，佢即系用咗其中一，即系有啲土地咧，新界咧就捞埋一齐嘅吓。 啊，我明白，咁样咧，你即系你霸咗啲地咁耐咧，咁你系霸咗十九年咧，而且你呢个系商业嘅利益嚟嘅喎，你抽钱嘅入场， 系啊， 咁你地政处先唔应该同佢每个月收翻？几万蚊租呢 我可以追，如果真系執法呢如果林郑真系打得呢就可以追溯嘅。 系啊，呢个都系公帑嚟噶嘛，大佬啊，哇，十九年 我当你一个月20,000租啊，十九年几钱啊？ 咪差唔多400,000咯， 咪咯，咁一啲工厂嚟噶嘛，大佬大厦米都好啊。 如果计埋息咧，就而家冇乜息啦。不过如果我哋买股票，可能买楼而家几千万噶啦。 你唔好话咩啦，叫阿林伟强拎400,000出嚟。 20年前啦，如果你攞20,000去供楼，而家嗰层楼起码过千万。 我唔使讲其他嘢啦，叫阿林伟强攞400,000出嚟，就系补偿，当然补偿。 咁又唔关， 唔关阿梁福如自己攞翻咧吓， 唔关林伟强事喎，你唔好大家老谂，你就踩佢先。 但系咧，林伟强出嚟讲嘢噶嘛，佢撑阿梁福如噶嘛，系咪啊？ 咁啊，乡下都讲。 你仗义背刀噶嘛？仗义背刀话每人攞200,000咯。 我佢哋大把嘅，唔使担心。 咁啊，所以我知佢哋大把。 多谢啊！ 都要有个公义嘅。 唔系，多谢电话，咁睇警察可唔可以同佢攞翻公道咯？电话旁边位听众赵先生，你好。 早晨，赵生。 哎呀，早晨啊，大班，哎，真系好彩揾到你咁样嘅。 你揾我做咩？揾个又想揾我笨？ 惨啊！我 你系精人出口啊，笨人出手，梗系想。 咁样嘅，我哋咧几个村民咧，我咧就系飞园居民，就2年前咧就买咗新界丁屋。 啊，阴公啊！我都知咩事啦。 搬咗入嚟住，咁自搬咗入嚟住之后咧，就开始有嘢发生。 就噩梦的开始。 有冇位泊车噶？ 唉，我 架车入唔到去啊！ 有入契花园嘅地方嚟嘅， 系 直情系咧，自己亦都有车位有成嘅。 但你入唔到去啊，条路唔俾你入啊，收买路前啊。 我哋咧就已经咧不断系咁投诉，又就算最近嗰、那个审计报告咧58号咧，我都写咗大段文章咧，就投诉翻上去俾佢哋审计处嗰度。去审计处嗰个58号报告咧，就系、是、讲到。呢、這個大堂荔枝山莊嗰件事就係、是、case four， 即係第四單 case。 哇！你可以做 PAC 啊！你真係犀利啊！ 係啊，唔係我好慘啊，因為咧，我同我老婆兩個咧四處奔走。嗱，下個禮拜咧29号咧，我哋咧就係即係有幾個人啦、啊，其他嗰三位咧都係原居民嚟嘅。其實根本不論原居民、非原居民，都係俾呢個丁屋政策裏面咧係個苦主嚟嘅。咁、我哋約咗下個禮拜。29号咧就去立法局嗰度申诉部。 好啊，申诉部，你而家知唔知边个议员接见你哋啊？ 有几个啊？刘江华呢个梁耀忠，仲有我都唔记得咗。 你系边个区嘅？你新界西系嘛？ 吓、我新界西嘅。咁咧、 你新界西点解揾咧刘江华咧？ 黄发嗱咁样讲， 你要揾翻个新界西嘅，你要揾阿谭耀忠啊。 系啊， 你点名啊？你有权点名噶， 请晒嘅其实。 唔系你可以点名噶，你可以话我要见阿陈耀宗。 就答复咗我咧，就暂时有四个。 咁、好，你有发叔喺度都好，发叔最大噶啦，新界王啊。 咪嗱， 咪咩事啊？俾你讲下咩事啊？真系唔知你咩事。 最主要就系、是、其实咧，而家讲到尾咧，就系、是、因为地政处行政失当，唔执法，所以导致咧，你都大家都成日都听到啊，啲路权啊，点解会俾人霸咧？根本咧，如果去地政署執法嘅話咧，就冇得霸路權嘅。因為咧，根據呢個第28章土地條例咧，佢有個條款咧，你無端端響一條行開嘅路，等個花槽啊、掘路啊、等起幅牆啊嗰啲，完全都可以根據28章即刻拆。嗱，而家佢響大堂呢個荔枝山莊，都係因為根據28章，佢28章裏邊咧就有兩個 section 嘅。即系第一个 section 咧就 section 六咧就系针对政府佢所谓个官地，而 section 11、12、13咧， 即系你嘅意思咧嗱，不如咁啊，简单啲，咪听众唔知你乜嘢，我帮你讲啦嗱，我理解啊，我听咗少少啦，即系话你哋买咗你哋嘅丁屋啊，有个丁屋啦，即系有几间嘅啊，就有入契花园嘅，即系有围墙噶啦，咁入去嗰条路咧，而家就俾啲乡绅咧整咗啲花材喺度阻住啲车入去，系咪咁嘅意思啊？ 有啲有，我嗰度咧就好彩冇，但系隔篱左右咧，好似元朗咧，就好似头先18乡嗰度咧，就好多咁嘅情形。 咁你车入唔到去啊嘛，除非你俾钱。 系啦，咧就然之后咧，有啲咧就要求要钱，有啲咧就即系其实佢都未必要钱。其实呢个引申埋一个问题咧，就系啲套丁嘅发展商问题。 佢想喺度起楼啊嘛。 解咗嗰啲套丁咧，就以为系合法嘅，其实套丁咧。是有问题是违反了的。 即是买个丁权回来走去起丁屋卖给你的傻佬你这些城市人咯。 他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 而家好多时就係话啲高官问责制架空公务员啦。嗱呢个套丁同埋呢个阻塞通道呢就係、是、架空公务员嘅一个好好罪证啦。点解我咁讲呢，嗱喺2004年之前所有丁屋嘅建屋牌呢都有规矩写到清清楚楚，响你间屋里响你间屋嘅外围呢必定係有一个 EVA， 即係呢个叫做紧急车辆通道嘅，必定係要有一个咁嘅。咁但係响2004年呢佢呢就出咗一个法例，呢个係法例嚟嘅，係 regulation 嚟嘅，就响呢个建筑物条例 123F 关于规划嗰个。 哇你做咗好多功课啊，不如咁啦、 啊、 你喂不如咁啦，你咁啦、啊、你下个礼拜见完立法 会。你细心听埋我。 唔係唔係，因为点解呢，不如咁啦，你下个礼拜见完立法会之后，睇下嗰几位议员大老爷点样同你跟进。 唔係啊， EVA 嗰个问题好惨啊，就係、是、佢 EVA 呢就出咗一个响04年出咗呢个法例之后呢，就竟然呢就接住呢就即刻出一个叫做内部指引。呢、這个指引呢就係、是、指引俾咗呢啲咁嘅地政啊同埋消防处呢，就将嗰啲 EVA 呢全部豁免晒，係唔需要豁免嘅。 即係有豁免权 啦。啲 EVA 呢就可以执多间屋落去。 佢有豁免权啦。 啲 EVA 呢就唔需 要。係呢啲我好清楚啦，呢啲呢就叫做典型嘅官商勾结。係 冇错冇错。 但你去见完立法会员之后呢，睇有冇料到啊。如果冇料到呢。 我因为我大班你諗下，我既然啦。 我哋要听新聞啦，唔好意思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夏吉利话，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任嘅七年值得好高嘅评分，又赞扬曾荫权嘅工作同埋处事办法。夏吉利又寄予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喺制定政策嘅时候，要广泛咨询市民同埋立法会嘅意见。夏吉利在商台节目入边话，政府过去在推出政策的时候，曾经因应行政会议成员和市民的意见而作出修订，若果因而被指是弱势政府，是对政府的不公道。他又说，政府施政被批评的时候，行会成员亦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可能因为环境的转变、解释不足够等等的原因，令到政策不为市民接受，认为政府有进步的空间。十一名的露宿者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向食环处处长索偿。露宿者指在今年二月，食环处的人员清洗街道的时候，未经通知就拿了露宿者的衣物和证件等等的个人物品，各人索偿由3000去到10000几元。露宿者又说，食环处是有意针对，认为露宿者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小额钱债审裁处今日会开结审理。澳门法院驳回商人刘联雄要求撤销起诉的申请，是起诉刘联雄行贿和洗黑钱的罪名，案件将会移交澳门初级法院处理。华人置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联雄早前卷入澳门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的贪污案件，华智在昨晚发出通告，只接获刘联雄的通知，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在预审过程驳回刘联雄话证据不足同埋要求撤销起诉嘅申请，而法院亦都正式受理检察院控告刘联雄行贿同埋洗黑钱案件将会移交澳门初级法院审理。而受到事件影响，今日朝豪早华人置业就暂停股份买卖，停牌之前报9.82。曾经调查陈水扁枪击案的美国著名华裔鉴证专家李昌玉说，重庆市公安在二月初曾经邀请他分析一个血液样本，但就没有透露身份，他怀疑与英国商人海伍德在当地被杀的案件有关。李昌玉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说，重庆市公安当时并没有直接要求他协助追查海伍德的命案，只是跟他说血液样本是来自一名死于饮酒的人，希望他鉴定血液是不是含有药物和毒品。李昌玉又说，跟他相识多年的黄立军，重庆市副市长黄立军后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他未收到血液样本。 财经方面，恒指最新系跌紧29点，报18756点；国企指数系跌紧4点，报956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啦。咁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屯門公路出返荃灣方向近呢個深井慢線呢有部壞車係啦跪低咗，近排呢個詞好用啊，跪低咗㗎，現時龍尾去到青龍頭㗎，塞緊車各位盡量忍讓多陣，同埋沿途留意返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啊。好啦，睇返出面港島區咁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㗎，另外東區走廊落返紅隧而東酒店，咁至於香港仔隧道過去加埋落灣仔啦，兩邊都回復返正常嗰隻㗎。西區方面啦，干諾道西天橋落返中環順德中心，另外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冇错啦，得寸进尺啊！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啊早前呢个承办商啊预备去拆荔枝山庄，结果车门咧玻璃就被人嚟打破，哎一哥会唔会话调查咗之后，哎呀架车去到嗰度突然间有个黑影，咁啊玻璃顺便啊挡一挡啊，点知烂咗，哎呀个玻璃啊仲俾个石头棘住添啊，系啊你知啦，黑影轮啊一哥最拿手噶嘛，系咪？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喺嗰度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龙尾骏发花园而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咁啊，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咁啊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咧，仍然有车龙噶，排翻到新田围村。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啊，大妹人呢排天气咁热咧，真系想食翻杯雪糕消下暑啊！ 咁就啱晒啦，通由6月1号去到6月10号，葵芳新都会广场咧有个夏日大型雪糕嘉年华，当中咧超过30种非凡口味嘅雪糕，亦都系香港第一次见到嘅咋，好似系溏心鲍鱼雪糕、香辣海鲜味雪糕同埋人心有机蜜糖雪糕，哇！真系唔止帮你消暑啊，简直满足埋你个好奇心添啊！如果大家想试下咧，记得嚟新都会广场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就有关条款约束。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啊！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政府正就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嘅检讨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范围主要包括审裁机制改革方案以及罚则同执法安排，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咨询期至今年7月15号，详情请浏览 www.coiao.gov.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日再没有出现抗争的场面，我感到安慰的。 曾义国呢就从来都没有跪低。 架构重组是不需要有预备方案。 感觉到专权，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郑经涵、林毓华。 9:38， 电话旁边咧就医管局嘅质素及标准总行政经理啊，邱家俊医生。啊，早晨啊， 早晨 邱 医生， 早晨邱医生，早晨，多谢你打电话翻嚟啊！啊，想请教啊你，因为最近有呢个报道咧，都令到啲市民好关心嘅，就话医管局用咗好多钱咧，去买咗一啲好先进嘅啊医疗设备咧，就可以造福人群嘅。啊，咁有四间医院就有嘅，有马尼啦、东区啦、威尔斯同埋马加烈啦，就。啊西哇个名字都正啊真系机械臂，因为用呢部嘢可以大幅减低切除前列腺或者子宫病人嘅输血量同埋留院嘅时间嘅。咁有一周刊就报道话啦，啊呢四部咧机械臂咧一年应该可以做1000单手术嘅，不过去年咧做咗唔够500单，咁亦都有啲公立医院嘅外科医生话咧，佢哋想用都用唔到，因为有山头主义。啊，咁所以咧，先至引致咧，啊呢、這个使用率咧严重偏低咁讲。咁你有咩回应咧？啊， 系嗱，首先多谢晒先啦。 唔使客气， 嘅引入咧喺香港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新嘅手术。咁所以喺一个新嘅手术，我哋引入嘅时候咧，我哋着重咧就并唔系单系讲嗰个做咗几多个。 嗯， 我谂最重要咧，第一就系、是、病人适唔适合做呢种手术啦。第二就是那个专业的水平啦，第三就是我们的培训啦，第四就是怎样我们确保同事的质素啊、资历的认证各样。所以在几个因素的考虑之下呢，在我们过往的2年里面呢，我们的手术呢、是做了呢都其实不少的。但是我们亦都明白呢，我们是有继续的是慢慢慢慢加上去 的需要。 嗯，你说不少就有几多钟啊？ 以去年为例，我们是做了460宗的这些、用机械臂协助的手术的。 是 当中呢是包括有是、妇科啦，例如子宫啊那些切除的手术啦，也都有、直肠的切除手术啦，还有也都有呢就是前列腺的切除手术。 嗯，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哋其實都有啲回應嘅，因為呢個周刊出咗之後，不過你就冇點名批評啦。不過你哋就話咧，啊，因為咧添置呢啲機械臂咧，就啲手術室咧就要大間嘅，好大間嘅。咁同埋做呢啲手術之前咧，就要用好多時間去準備。咁所以咧，整體手術時間咧就延長咗一倍。咁啊，消耗品嘅成本咧亦都貴9倍，故此咧。评估啲新技术效益嘅时候咧，需要一并考虑一般微创手术，即系如果用微创做咧，可以做到咧，就唔使用呢部嘢噶啦。咁系咪系咪呢个系正确嘅咧？ 嗱，头先我都讲过啦，唔系所有手术咧，我哋都可以用微创嘅吓，或者用微创嘅手术系咪，或者用机械臂嘅手术系咪一定好过微创咧？亦都唔系。咁所以最重要咧，系视乎翻病人嘅需要。咁我谂呢个咧就是、最大嘅分野啦。 唔系呢个我同意嘅，即系有时啲嘢咧唔系话。即系有时汤鸡唔使用牛刀，即系好简单嘅。但系问题就好得意，因为我而家揸住嗰份报道嚟睇咧，你好似有啲龙女鸡作反喎。嗱，你屯门医院有位医生咧，就认为咧高层咧霸住自己用，总部又欠缺监察机制，咁影响咗资源分配。呢位医生应该系叫傅锦峰嘅。咁系咪龙女鸡作反咧？嗱，咁你如果有自己有出嚟讲咧，咁啊公信力咧自然高咗啲噶啦，系咪？ 嗯，嗱，个别嘅同事嘅评论我就唔去再讲佢啦。嗱，但系我谂最重要，正如我头先所讲，呢个一个资历认证同埋保障翻病人安全嘅最重要嘅守则，就系我哋唔系话一个手术个机器有咗翻嚟之后，就我哋所有同事咧。在第二天呢都可以完全掌握得到。 有医生意思就是不是有些医生可能就未 夠訓練的， 所以他不可以呢是。 林毓華你又在 这个、這個、手用 的。你又在这误导了、人家说要訓練，没说不夠班。你买部新车回来都要揸两日才熟的。 我哋市井就是这样 讲的。人命关天的大 佬啊。我又要问他有没有什么执照是吗？ 不是邱生啊，我都想问一下邱医生，不好意思啊，因为真是的啦，你说不评论个别同事讲的东西啦，这位报即系周刊就咁样写嘅，1999年中大医学院毕业嘅，啊呢、這个啊傅锦峰医生啦，即系1999年毕业，咁都系属于资深噶啦。 佢话佢系生于基层嘅，佢又好明白民间疾苦嘅。屯门医院都有好多前列腺癌症嘅病人，数目肯定唔会少过玛丽同埋马嘉烈。点解佢哋又冇机会去享用呢啲新嘅技术？唔单止病人用唔到，医生都冇机会去受训。就算其他联网嘅主管级，都系有得睇就冇得用。佢呢个就系、是、佢讲嘅山头主义啦。佢咁样管理咧，病人同医生咧都成为受害者。嗱，咁呢个就嗱，即系周刊就访问咗佢，影埋相出嚟啦，应该就唔会造假噶。啊，咁你啊有医生嗱，你又负责管呢样嘢嘅，咁你对于呢个系一个指控嚟嘅。其实呢个都几严重嘅指控，尤其是咧系嚟自你哋同事咧。咁我哋作为市民咧，自然就希望揾到个真相噶。咁你对呢个有咩回应咧？我谂你都冇得避噶啦，我谂你都 呢个我哋需要澄清嘅。嗱，刚才我都讲过啦，以旧年为例咧，我哋做咗460例嘅机械臂协助嘅手术，而当中咧有大约系15%咧系有其他医院嘅医生、其他医院嘅病人同埋其他医院嘅护士咧系去到呢啲中心咧，呢四个中心咧系接受手术同埋咧去学习同埋咧做个训练嘅。咁所以如果从呢一个咁嘅角度睇咧，我就唔同意咧，你话我哋咧系有呢、這个净系嗰个病人啊，或者净系嗰个区嘅人咧，先至可以做呢个手术嘅情况出现啦。 嗱，你有冇数字显示屯门医院有几多个医生或者几个病人咧？即系个百分比系用过呢啲先进嘅仪器嘅咧？ 喺手头上咧，去到咁仔细嘅数字咧，我就冇吓。但我头先都讲过啦，整体上我哋有四个中心，旧年做咗460例。而當中已經有15%咧，其實咧係由其他醫院咧轉介去，同埋其他醫院嘅醫生咧去參與啲。 總共聯網嘅，即係總共香港有幾多間醫院嘅醫管局？ 我哋有44間醫院。 嗱，44間就得4間有啲儀器。換句話嚟講咧，就大約係1/11啦，係咪？應該咁講。1/11， 但系你要明白， 咁 所有医院都有手术 大有细嘅， 咁我哋当佢粗略估计啦，咁当系一半一半啦，吓好唔好啊？咁一半一半，但系你其他医院用得15%，咁都系资源分配都唔系好均衡嘅，即系如果用婆乸数计啦 吓。我先都讲过啦，首先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呢个都系一个新嘅技术。咁我谂最重要咧，就系我哋要有足够嘅培训俾啲同事啦，同埋达到一定嘅专业嘅水平。咁、所以开始嘅时候，可能有呢个情况出现。 不如咁啦，时间无多，我又唔想难为你啦。不如你要同啲病人或者听众保证啊，冇呢所谓山头主义啊，呢啲仪器咧购置翻嚟系一定会善用嘅啊，而医生亦都有机会受训同埋使用嘅将来，可唔可以咁讲咧？ 你讲得好好啦，大范。 冇人我帮你讲，应该你讲嘅大佬。 正正亦都系我哋即系 即系有计划嘅，即系会均衡分配嘅系嘛？ 因为我谂讲一句啦，即系对好多香港嘅市民嚟讲咧，即系医管局提供嘅专科服务咧，系佢哋唯一能够负担嘅专科服务。 系啊， 所以我哋嘅 寻日啊，高永文啊都话。因为医管局做得好啊，好到咧抢咗私家医院啲生意啊，咁唔紧要啦，或者你都同你嘅同事啊、副医生了解一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多谢你电话，多谢邱医生。 系啦，咁啊，我哋市民最紧要跨网都用到啊嘛。 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PPRB 即系警察公共关系科嘅总警司阿王 Sir 嘅。不过咧，我哋先听我哋客户嘅电话先，唔系客户嘅 信息。 唉，我而家听电话听到傻咗啊！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上啊！ 哇，真系估唔到，真系估唔到啊！估唔到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真系咁好卖啊 ！DBC 同友好团购嘅优惠真系坚平过石坚啊！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原价488，而家都只系卖288。吓，点先买到？梗系上友好团购抢货啦！仲慢，优惠只系做到5月24日星期四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时间有限啊！林毓华唔好讲咁多废话啦。电话旁边咧有警察公共关系科 PBRB 嘅总警司啊，王 Sir 王国伟嘅。阿王 Sir 早晨， 早晨，王 Sir。 早晨大班， 系、哎、你好你好， 你哋好， 你好你好， 多谢你帮我哋剪彩啊！喂，王 Sir， 嗱，好简单就是、两句讲完噶啦，即系荔枝园嗰度咧，大家喺电视都睇到啦，当日去拆。呢个荔枝园嘅时候呢，啲居民系有抗议行动嘅。 第一天 亦都比较激动嘅。货车有小型客货车个玻璃呢就被人打烂咗嘅。咁我哋就关心，即系市民亦都关心啦。即系都隔咗几日呢就见唔到警察好似有去拉人。咁就好想知道究竟系咪警务条例同呢个犬检条例都一样嘅，新界一套市区一套啫。王 Sir， 可唔可以令我哋释疑呢？ 多谢你大班， 唔好客气。 我哋警方立场呢依法办事， 即系新界香港九龙一条例， 冇错。 界限加以不以立都一样， 查进度各样唔方便经啦。但系我哋已经立咗案， 系立咗案啦， 都由重案组进行调查。 嗯， 即系咁啊，所以大家市民放心。 好啦，咁我 唔系因为乜嘢环境、乜嘢背景。乜嘢情况而立唔立案嘅？总之有人犯法，我哋一定依法办事，立案调查。 王 Sir， 最近咧，你好多啲犯罪咧，都系靠嗰个系啲闭路电视影到。会唔会因为荔枝山咗佢哋悭皮啊，冇装啲闭路电视，所以办起案嘅时候都有啲阻滞嘅啫 吓？诶、哎，林毓华，多谢你啊，你好有侦探头脑啊。 睇尸嘅世界多 地方，我哋尽量利用所有嘅资源啊，或者可以警方得到的資料去調查工作啦。他如果原本的地方有某種資源的東西，我們覺得可以幫助調查，我們都會向擁有人啊，或者主持人啊，希望他們盡力協助，我們可以盡快破案啦。 是因为最近我见到呢，你哋有啲嘅係风化案呢，就因为呢，哇，原来嗰个高清嘅闭路电视可以同你哋搵到嗰个疑犯呢，真係正常。 林毓华你讲完啦，嘥事唔好又嘥时间。我有网上正话讲嗰几句嘢呢，我哋就放心。即係我哋作为市民拭目以待，即係我哋忍耐下，好快呢将啲犯法嘅人呢就绳之于法㗎，啱唔啱啊？就 总 之冇大 细 超啊，即係新界香港九龙一条例。 依法办事吓，立咗案啦。 多谢你啊，王 Sir 啊， 多谢。 咁另外电话旁边咧就有领汇嘅传讯总监，嗱呢个亦都要申报，呢个亦都系老友记，兼夹系我哋电台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龙 凤茶楼， 龙凤大茶楼，礼拜六就开始大把声噶啦啊！咁啊，潘启迪嘅，喂，潘启迪今日唔系礼拜六啊，所以咧就系分开啲身份啊，公还公，私还私嗱。喂，问你一个问题啫，你唔关你事嘅，我哋停你啊，你停电话啫，你唔系特登咁迟打嚟嘅。我亦都希望咧，你嘅回应好简单、好快脆，就唔使攞咗梁思豪啲时间。喂，想问下你啊，领汇啦，大家都知啊，领汇咧就即系加租嗰啲，我哋今日唔好讲啦，即系领汇就翻新晒商场啊，即系喺个硬件嗰方面咧。好多人都觉得系比以前进步，比以前咧现代化，服务系好嘅。嗱，其他嗰啲软件啊，唔讲，慢慢同你算账。 我硬件而家啊， 点解有电梯一条主要通道嘅行人电梯坏咗三个月啊，先整得好咧？咁我知道好似话而家整翻啦，但系都停咗三个月嘅，点解咧？ 第一就咧，整翻噶啦，即系5月19号已经用翻，照常运作噶啦。 但系之前坏咗几耐 咧？就是第二樣嘢就咧、是，即係我哋開始修理咧嚇，就係、是、3月30號，係啊，我哋係平日嘅檢查到咧，發覺咧有6個梯級咧係攣曲咗啊，咁咧就所以嗰、那個電梯公司就要即刻去停止佢，為咗安全嘅考慮啦。咁因為要訂啲零件咧，而家我諗如果你哋有啲係舊 lift 嘅，你都知啦，即係佢要去原廠嗰度嚇度身訂做啊，咁咧啲按住啲梯級嗰啲大細啊咁嚟訂做，咁原本嗰、那個維修公司或者一個零件公司俾我哋嘅日子係6月頭嘅，咁所以正話你講個6月頭嗰個查詢咧，就係、是、報紙係5月頭嗰陣時問我哋就話6月頭啦咁，咁其實就已經提早完成咗，因為我哋不斷去追佢，不斷去爭取啦。 唔係，但係 K T 啊，因為點解咧親疏有別啊？ 唔係，你俾我講埋。 唔係，我最驚人哋以為我放生你啊！我想買啲整兩個月。 第一嗱，佢喺平日咧吓系行得嘅，嗰、那个即系都系你要行，唔系自动升降啫，就因为嗰个系冇停到嘅，只不过咧平日咧你可以自动上落，而家就要用步行。第二样嘢就系咧，即系咧呢个速度啦吓，即系呢个轮换零件呢个咧，就我哋已经系尽力去争取噶啦，啊咁亦都系比我哋计划中快嗱，咁为针对呢一样嘢咧，我哋而家考虑紧咧，将来系咪我哋咧吓就订购多啲零件。啊，即系以防万一啦，啊，有需要嗰阵时啦，啊，就可以即刻自己换吓，有储备喺度啦，所谓。 阿 KT 啊，嗱，如果我如果我唔执下你咧，我死紧噶，我听日执笠噶，啊，你都唔想我执笠噶，嗱，啊，第一，你真系好鬼过瘾嘅，第一整咗两个月，你承认啦，唔系三个月咁啊， 唔系个半月啫， 咁啊个半月四日，即系四日五日。 头五月中， 即系四十五日啦。咁你又觉得唔系好大？ 但系呢个冇唔系好大件事，唔系我冇讲过。我话我哋努力去缩短个时间。 Okay, 第一，嗱 ，OK。第二， 屋企啱啱做完电，即系做完零件电梯，你知唔知150日啊？ 屋企就唔好讲啦。嗱，你领回好巴闭噶嘛，有百几个厂。电梯可能有成过千条咁嘅大客嚟噶嘛，大佬。 系啊，嗱，所以 有 个问 题 咧， 就唔可以同你屋企比嘅。O K， 嗱， 同埋 呢啲人，仲有一个问题 应该提高。 林英华，收声，收声，收声，系，哎，快快脆脆搞掂啊！啲老友等我自己搞掂佢，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嗱，问题你真系嗰样嘢好有趣嘅，冇偷换概念啫。电梯停咗咧，电梯咧，顾名思义咧就是电梯。就爱嚟咧，电动楼梯自动上落嘅，就唔系我嚟行嘅呢个第一点啦。你唔可以话我电梯坏咗，喂，够有电梯行啦。嗱，啲大陆先有啲咁嘅嘢嘅啫。第二样嘢你要知道啊，电梯系好难行噶。你知我同你都上咗年纪，又有脚唔系脚环嗰啲人咧，呢，一般电梯咧就比一般嘅楼梯咧嗰，那个标准系高嘅，即系我嗰个标准咧，那个梯级嘅幅度啊。嗱，一般如果系石级楼梯，即系唔系自动嗰啲咧，就应该系八寸到啦。我记忆所及，我谂电动楼梯咧就差唔多去到九寸十寸嘅。啊，有亦都有时有高有低嘅，你就唔好同人讲。喂，电梯坏咗又有电，喂，可以行噶， 我 冇风度。 我冇话到系冇受影响。我即系话咧，我哋唔使啲居民绕道吓，要兜个好大圈。 哇，咁已经系因为咧，真系。咁你不如咁啦，我叫你兜个圈，做运动啦， 系 益你添啊。咁 服务做得好。 咁边间厂咧？点解要你哋自己去订零件？我真系唔明。佢应该有责任储备啲零件噶嘛，系嘛？ 你要问下电梯公司。 不如咁啊，我话俾你听，其实如果连呢啲咁嘅电梯，一啲咁简单嘅零件，其实电梯好简单。我话俾你听，几组零件嘅。第一就嗰啲，你就系讲个 panel 啦，啊，即系嗰个梯级啦。而家你就话要梯级要定做啦， 六个梯级。 通常一般嚟讲就换摩打、换齿轮。啊，换 control 嘅啫，系咁多嘢噶啦。喂，大佬啊，咁即系话俾我哋听，你嗰个商场呢个电梯咧，连个厂啊都冇零件啊，摆喺个仓度咧，真系好鬼旧噶咯，系咪应该考虑要换咧？ 我呢个如果系有咁嘅需要，我一定会考虑，因为即系第一仗，即系阻咗啲居民，当然系好大唔方便啦。 喂，仲有样嘢阻咗啲商户啊，大佬你加人租，你加人咁鬼多钱租，你阻人做生意，大佬你有冇喺呢两个月期间减下租俾人啊？ 我咁我谂居民，我所讲啦，佢。人流系冇少到，亦都系即系我哋尽快做得到，做得好啦。咁佢哋都明白嘅。 我而家撩啲商户啊，嗱，呢个叫平田商场要求赔偿喺蓝田，点解咧？你居民咧，因为冇咗电梯咧，知道要拎住啲嘢咧，行咁多级咧， 买 少咗嘢啊，姐姐，你知唔知啊？冇啦，即系嗱，不如咁啦，你得闲啊，话俾我哋听。而家全香港商场仲有几多同啲电梯系停咗好过啦？你得闲知啦，你而家梗系冇手头上冇资料啦。 嗯， 啊，我都要揾个，我都要揾个理由下台街俾你走嘅。好啦，你唔该你得闲 再翻查下， 翻查下俾资料我哋好唔好啊？同埋45日咧，我都代表居民讲咧，都系不可接受嘅。 嗯， 啊，好唔好啊？ 咁我哋都唔想嘅，大家都唔想嘅，呢，這个就我谂一定大家都系尽力尽快做好佢噶啦，一定会。 啊，就系，是，你系咁讲啫，睇下大家观其行，咪听其言，观其行。多谢你啊，潘启迪啊！时间无多，而家接近咧啊节目嘅尾声啊，嗱咁喺度讲几样嘢啦。第一咧，我就放假， 系 告几日假，唔系放假系告假。 嗯， 咁啊，听日礼拜五就啊， 你今晚飞啊嘛？ 晏昼我一走， 晏昼啦。 礼拜五、礼拜六 禮拜一、禮拜二、四日唔做高息假， 係 啊，順便休息一下，因為而家都 有啲聲好差，你唔該療養一下你嘅聲帶，真係 我唔係我嚇親啊， 嚇親啊， 我嚇親，我俾羅發招呼嚇親，嚇、 哦、 到出唔到聲。咁啊，听日咧嘅呢个节目咧就会有阿林旭华同阿吴志森主持嘅、嗯。 旧拍档嚟噶啦， 旧拍档风波 老拍档。 嗱，另外一单嘢我哋要讲嘅咧，我可能真系要攞啲梁思豪嗰个时间啊，一阵我或者我留低喺度啦。因为咧报纸既然喺港文版登咗出嚟咧，我哋唔可以视若无睹嘅，就讲到数码广播劳资纠纷。主持梁安琪呢就走去劳工处投诉。咁啊相呢个香港电台呢、 嗯、 好嘢唔会同我哋讲㗎，衰嘢呢就全千里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作为啊我真係阴公，我以前做节目主持人呢就唔使理呢啲嘢。 咁要台长嘛，要负责嘛，行嘛，又吓 嘅嘢呢一定要回应嘅。 唔 可以当睇唔到嘅、 嗯。 我一情商嘅思豪俾唔俾我留低啦。咁啊林毓华啦，我唔喺度呢，唔该你听日。 是 打醒十二个精神啊，做好啲节目。 诶，我头先要问 KT， 你唔俾我问嘅，咁啊，究竟呢个同一个型号嘅行嘅电梯啊，喺领汇商有几多个数字啊？真系 咁你唔可以拆另外，佢根本冇晒零件啊！你唔可以拆另外一条电梯要俾嗰度用噶嘛？ 唔系佢，我意思系话嗱，如果呢一个型号呢间公司系有问题咧，即系话其他啲柜梯又同样话，喂，我个梯级又冇、 啊， 又等几廿日， 所以啊，几次答咗你啊，佢话如果系咁麻烦咧，佢哋要考虑买定啲零件摆喺度啊。 但系唔应该佢买噶嘛，系间厂应该提供噶嘛。 喂，大佬 啊，林旭华，你架车老爷车冇零件咁点算咧？拜拜、啊，我就星期三再见，林旭华，听日见。 听日见。 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